欢迎各位益友收听今晚的夜间热线节目。2018年6月2号星期六的晚上11:30啊，今晚呢迟了少少，有些事要搞。咁啊，今晚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咧，就仲有兴旺诊都响树嘅。 你真系虐待喎！ 咩虐待？ 即系我病啊！你知道？ 咁咧就我哋咧迟啲会即系遣送咧呢个兴旺诊前往咧呢个复康会嗰处治疗。 强制治疗啊！ 进行呢个复康嘅疗程吓。咁到时 佢喺复康会嘅 Jaffit 人都挥不够够地噶啦， 即系到时咧，你就会进行呢个精神方面嘅复康治疗，就会向你催眠咧，啊，即系2047就是世界末日论，即系由呢一个咧，精神导师啊，水晶老老主持， 李远文啊。 系啦，就由李导师李老师去主持咧，咁就 带咗敬师金入去。 都要敬师金噶啦，因为佢就好惨情吓，俾人害到。 俾嘅敬师金都补唔翻佢嘅损失啦。 因为佢俾阿残云亨咧害到，真系鸡毛鸭血啊！ 残云亨。 有个亨字，即系你冇听阿刘冠全教你读嘅，个劲又喺度，个劲陈云劲或者陈云亨，即系爷语啊，陈云根啊， 冇根噶嘛佢， 冇根咪即系嗰个亨咯，即系阴亨个亨咯，系真系。 仲有乜？ 即系粤语咧就好多音嘅，一字多音啊，又可以亨。又可以勁嚇，咁我哋今晚咧就即系棟篤笑都我哋有資料搜集啦嚇，唔係即係鳩噏嘅嚇。咁話説上個禮拜我哋咪預告咗啊，就話呢 一提過一個咩嘛， 就係話提過咧話汪洋嗰、那個即係真名叫黃洋達啦嚇，我唔驚你告誹謗，因為呢啲係有即係真憑實據我哋先至噏嘅，即係你知我哋嗰個節目咧冇證據嗰啲嘢，我費事噏，一噏咗出嚟咧。影响自己嗰个公信力吓，咁、啊、我哋咧今晚， 但系有啲人系冇证据，好似乱笠都仲可以存在紧嘅 喎。边啲啊？例如 伍淑瑜啊，嗰啲人啦，唔系净系 咁嗰啲，可能进入咗法律程序，有啲人冇提佢。 讲佢个名啫， 我讲佢名就得，唉，唔好讲佢个案情，因为咧啲友咧冇用噶。嗱，佢又话告我诽谤啦，一周年啦，系咪？即差不多一周年啦，佢唔系 exactly 六月二号，旧年季 六月啦， 六月头啦，话要告我，即系我踢爆热狗督数嘛，上年嘅六四记唔记得啊？ 系啊， 咁啊，六月二号咧就为之擦边球嘅，咁所以可以都当做一周年噶啦，因为嗰擦边球都擦得好劲下噶啦，嗰、那个 你无啦系咁讲啲战局，唔系战局系咩咩咩人物啊嘛，即系嗰啲秋市嘅人物咯、啊。系唔 讲 三 国？系啦，唉，咁所以咧，其实就已经暗示紧啊，会即系听晚开佢波。今日卒之咧，就杀咗个措手不及，以为我有六四，即系你知我以为我系六四开坛咧。 你六四讲咗好多年啦， 又讲六四 继续， 梗唔讲啦，咁无聊。屌你乜？我而喺度开台讲六四事件，讲咩有冇讲啊？讲就讲刘晓波，话俾你听，今晚我都谂住讲，不过即系睇下冇时间，因为太丰富啊。讲下刘晓波点样屌你咪，你知唔知佢啊？个回忆录写咩啊？佢话写啊喺天安门嗰度啊，掟烂人哋嗰啲民众嗰啲枪啊，掟到自己手痛、啊。嗱、啊、呢、這个真系唔怪佢攞和平奖噶，佢系终极和理非之父。OK 吓、啊，咁啊真系，即系呢啲系要大家你睇一个历史。唔系话要怪责佢话乜嘢，而系你要全面一啲。唔能够咧睇一啲嘅，即系你比如话，就算评价一个人都系啦，你不能够话佢后期写咗个零八宪章好伟大，你要睇佢个人生嘅即系全局咯。嗱，佢曾经嘅八九六四嗰一日就发生过呢啲嘢，我谂系不可不提咯。咁呢个你无论系同意佢又好，不同意佢又好，咁呢个佢系反映咗自己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面嘅。面对啊， 唔系催泪弹啊，大佬，唔系黄之锋面对嗰啲催泪弹咁简单啊，唔系防暴队啊，系解放军啊，佢都要掟烂民众个枪支，然之后话自己系手痛嘅，吓、啊，咁大家咪做下评价咯，我冇乜唔会引导大家，屌你，我唔系法官，唔会引导啲陪审团嘅，咁大家自己去即系思考下，值得思考咯，吓呢啲嘢系，即系讲六四有咩好讲嘅，仲你就咩咩佢杀人啦咩啲。睇过晒啦，已经唔好以为香港人唔知啊，大陆人都知噶，其实系呢啲人，唔系唔好意思啊，唔好以为人哋睇唔捻到啦，唉，真系，你阿兴旺诊喺唔喺度啊？ 喺度啊， 就喺度，喂，以为即系断咗线，啊，见你唔讲嘢，你系引我讲六四，你琴晚， 我几时候？ 你话问我讲，喂，好细声喎，兴旺诊， 你较大声啲咯， 唔系，因为如果唔系变咗我大声，你细声噶喎。 看看支麦有冇问题先。 嗱、啊，你睇睇支麦有冇问题先。嗱、啊，一阵间咧，等兴旺诊调教埋支麦咧，我哋就会即系进入呢一个栋笃笑嘅时间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是、踊跃啲，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嗱、啊，记得要 like、share 同 comment 啊，因为上即系寻晚嗰个节目咧，嗰、那个预告咧嗰、那个。死咗，因为我迟咗开啊，唔好意思，因为有啲事要做吓。刚才咁就大家多多支持吓、 啊。我点啊？有冇好啲啊？ 好啲啊！依家好啲啊，好多啦。好啦，咁我哋就即系正式进入呢个栋笃笑嘅环节噶啦。嗱，免费嘅。听日汪洋嗰个就收费啊，就去边度搞啊？佢嗰、那个你知唔知啊？佢唔系去翻 又系九展第二个场咯、啊。 但第二个科唔系喺翻嗰个咯。 系啊，细啲噶嘛呢、這个。细 啲嘅嗰个，因为时少啲嘛。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咧都系踊跃进场之后咧，就唔需要订咩 C Tet Prime 嘅，我哋系冇呢个服务嘅。我哋都系个节目嘅啫，系冇 C Tet Prime 嘅啊。好啦， 你啲狗唔搭白噶嘛？ 边啲狗唔搭白啊？ 嗰啲咁嘅人咯、 啊，咩热狗你讲？ 系啊，佢以前话点解即系佢讲 D 一百收费，佢哋唔收费。 喂，佢屌人货，佢先系屌人收钱先嘅，然之后佢话自己嗰啲唔系捐献，系货金。 系啊，但系又系呃钱，你生日关咩事？即系佢一开始美其名就话自己做得好，咁你咪去。咩俾钱就支持呢个节目可以维系啊嘛？ 呢、 这 个郁文喺郁文踩场都有讲过喎，即系话佢哋即系生日有货金， 生日又系死，生忌又系啊嘛分钟 啊，生忌又唔知 成日搬啊咁啊杨家伦出嚟，咁佢又冇做节目冇写文。 杨家伦咧，根据陈云根嘅说法咧，就系、是、坐穿牢底都唔知系做乜鸠嘅，因为陈云根啊唔主张坐监噶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哎，佢人去着草啊！唔系、政治庇护，唔系着草。 屌你乜咩？即系着草，屌你！即系一呢啲就叫一体两面，一个硬币两个面。你睇一边系公，系一边系字。喂，你睇嗰面系政治庇护，屌人哋咪话你着草，屌你系着草着草咯，你咪叫人怂恿人嚟着草。咁佢事实上依家系冇着草，坐穿咗牢底啊嘛。 系坐监都要话化身呢个张翼德啊！ 吓、 啊， 唔知阉人定阉人啦、啊，佢都唔识字，屌你真系咩？最尾写个成语就充耳闻之啊，真系近闻之就有一个人哋个充耳不闻，唔可以删咗个不字就充耳闻之，屌真系近闻之就塞住只耳吓。 近闻之佢有冇塞住只耳就咁噶啦。 啊，咁好啦，嗱，我哋依家咧一齐啊，嗱。即系我哋今晚咧就有一个课本嘅吓，栋笃笑嘅环节，咁啊已经事先咧就同 一周阅读计划啦， 系啦，通知咗兴旺产噶啦，咁兴旺产咧就已经咧手头上亦都系有一本咧金钱诗嘅王阳达著作，咁咧呢个就系属于卷三第四战争吓，咁咧如果各位益友咧系有呢本书咧，都可以拎出嚟 一齐睇嘅， 大家一齐睇噶噃。咁如果冇呢本书唔紧要，我亦都咧喺呢一个嘅节目之前咧，已经预备咗一啲嘅章节，就关于王阳达抄袭嘅，咁大家可以一齐欣赏，就可以学阿 Marco 咧将嗰个嘅节目放喺个电视机嗰度睇，大只啲啲字吓。如果你用 iPad 睇都得，用电话睇咧就请你将嗰个屏幕咧 就打橫啦，因為咁樣睇得清楚啲。用電腦睇可以放大佢啊，即係專登開個 tab 出嚟，就係睇我哋個節目可以放大佢，因為咧都好精彩噶噃，今晚係嚇、啊。好啦，咁話説黃楊達咧，就即係等等先啊，興皇請我即係你等我一阵，等我二十秒好嘛？你等我一阵，因为 我要攞翻啲材料出嚟。你噏住嘢先吓。 我啱熄咗麦，要等一阵，噏住有咩好噏啫？今日咪即系又费事点讲好咧？因为我费事讲啲内容咁快爆俾你知，等佢讲啦。你就咁就俾人吓亲啦！而家得翻我喺度。金田師卷三第四戰爭，咁講開金田師咧，我就不得不提啲熱狗點睇咗金田師，因為呢個黃楊達咧就成日吹捧佢嗰本咁嘅金田師係預測真實世界嘅發展，即係佢哋吹捧，咁之後班熱狗咧就好似見到陳文根嗰啲咩所謂理論之後就哇又中啊又中啊又中啊又中啊，成日吹捧呢本嘢喎，所以就。不过虽然佢系咁样吹捧，但系佢从来冇揾个证据。我发现，即系我唔知佢系惊穿咗桥，你哋唔睇啊，定系真系自己都冇睇啊？咧就比较奇怪咁嘅金钱师。咁我讲即系我讲嗰啲咩佢吹捧，我又可以自己揾翻嘅。喺旧前年选举嗰阵，佢都成日拎嚟讲嘅呢件事。 咩事啊？ 即系你讲开金钱师，我就醒起。 系。 呢班热狗咧。你咪有黃楊達為首咧，有一輪就成日吹捧佢本嘅金錢師， 係啊， 係預測真實世界嘅發展， 係， 即係佢當呢本係咁樣預言經濟書咁上下嘅。 佢係有啲自我實驗預言嘅，因為佢其中一章咧就講到話佢唔知去示威嗰啲咧，其實佢係專登跟住嚟做嘅，然之後就當佢係神咁吹捧啊嘛。 係咯、 啊，嚇、啊、呢、這個係有證據嘅，因為佢專登寫完自己去做啊嘛，嗰、那個即系佢其中 咁呢个唔系预言啦，呢个自己做翻啫嘛。 当然唔系预言啦，呢个吓，即系 佢唔系即系我所讲嘅，佢哋讲嗰啲预言咧， 系 佢自己唔会拎翻出嚟嘅 吓， 即系佢唔会话即系我一年前写咗一年后会发生乜乜乜事， 系 三年后发生乜乜事， 系 咁三年之后你拎翻三年前嗰本书出嚟，咁咪真系中咯 吓， 但系佢冇做呢个过程嘅，净系交噏嘅啫。 汪洋有中，好啦，嗱，我哋咧同兴旺诊一齐睇睇啦，就一个材料咧揾翻出嚟啦，大家可以一齐掀开汪洋著作《溪前诗》嘅，好啦，卷三就系咧，我哋一齐打开第76页，好唔好啊？嗰一亿又打开76页，咁你亦都屏幕上边显示咗出嚟噶啦，啊，精彩啦！咁啊，76页啊，系讲咩咧？好啦，嗱，咁啊，即系我哋缩一缩嗰个画面先啊。金钱师咧，嗱，第76页就讲到关于话呢一个网路警察噶喎，嗱，我一齐欣赏下咯吓。咁佢就即系之前就唔知写咩叮当啊、陈浩洋啊咁啦吓。咁佢叮当所说嘅鹰犬啊，指嘅就系网路警察。嗱，我一齐睇下咯。嗱，佢咩啊？喺中国以外啊，网路警察系指一班自愿或者受薪，而喺网际网路上，嗱呢啲咪好好笑啊！阿兴皇产， 咩叫网际网路啊？ 即系我哋香港人会讲网际网路，你系咪串崩啊？你应该写咩啊？网际网路，写互联网啊嘛。识唔识抄啊？呢、這、一个嘅汪洋，识唔识抄？嗱，呢个犯咗一个好严重嘅错误啊！兴皇诊，知唔知咩啊 ？Copy and paste 就咁。 即系你 direct copy and paste， 你冇经过 rephrase 啊，大佬。阿哥， 大佬，大学生嗰啲交流功课都唔会啦，系嘛？ 即系你写网际网路，你好心就改翻做互联网 ，OK？互联网上的浏览区，即系我哋就冇浏览区，我哋有咩啊？ 有 讨论区系啦，或网上游戏场所巡查的人，呢一班人咧大多数只系一班即系一般嘅网民。最早嘅网路警察喺美国第二大网络 compulsive 出現，他們大多數都是自愿性質，一方面保證沒有即是未成年的參與者進入成人聊天室，另一方面監察聊天室或者遊戲室內有沒有人利用非法手段來在遊戲裡面勝出吧。這些你看落好像哇，黃楊達真的很懂事，連那個網路警察是為什麼即是在中國以外是不是分析得很清楚，當然啦，屌你老母，知不知道為什麼。首先這一本書啊，即是阿兴旺产，你知唔知佢系几时出嘅先？ 呢个啊，啱啱睇翻好似2011年 几月？ 1月12号。 嗱、啊，如果佢2011年1月12号出咧，我哋就啱啦。咁我哋咧就不如一齐咧去睇下啊！即系有个网站咧，依家好好好嘅，你知唔知叫咩网站啊？兴旺产 知、 啊，即系呢个咧。就叫做维基百科， 呢个系咪咩大学生上网揾 source 嘅良药嚟噶？ 哎呀，良药啊，良药啊！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个良药咯。好啦，唔好睇佢本閪书字，好啦，睇我哋个良药先。嗱，网路警察，你话咁当然有啲人会拗啦。切，你无敌神驱，你揾今时今日嘅维基百科去证实黄杨达当年抄袭唔啱，可能系有啲人睇完黄杨达嘅巨著，然之后就摆翻上维基百科嗰度，然之后去丰富翻呢个网路警察嘅条目。嗱，咁就唔需要拗嘅。佢嗰本书喺2011年1月啊嘛，系咪？我唔知一月定几月啦。好啦，咁我哋咧就不如一齐睇下嗱，因为咧。佢系可以有一个编辑嘅历史喎、啊，我哋不如睇早啲啦，啊，睇早啲咧就睇呢一个2010年9月27号星期一嘅版本啦噃，好啦，哇，睇唔睇到啊？大家睇唔睇到啊？在中国以外。网路警察是指一班自愿受身在网制网路，哎呀，乜咁即系点啊？哎呀，哎呀，哎呀，我哋皇上系唔会抄书嘅，咁点解咧？佢梗系即系有啲人嗱，即系个解释好简单，就系有啲人搭咗时光机，睇完黄杨达个著作巨著，然之后翻去维基百科2010年7月嗰阵时去改翻啦。哇！你真系唔单止抄一段咁简单、啊，哇！在中国以外，嗱呢个胜出嚟呢一段啦，嗱呢一段嚟嘅啫，见唔见啊？兴旺产 系 呢个一段，咁啊睇翻汪洋嘅著作咯。哎呀，同一段啊，汪洋嘅著作系。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在中国以外，哎呀，在游戏里胜出，哎呀，点解一模一样嘅咧？ 哇，真系有时光机啦！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一样嘅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嗱，呢度第一次咯噃，我哋 mark 低个一字先喺个嘿丝上面，嗱，兴旺仔一齐做咯，攞个笔出嚟，好啦。哎呀， 你哋咁抄法咧？ 嗱，跟住第二句喎，第二段喎，最早的受身网路警察源自香港及台湾。嗱，要读康字嘅，因为咧跟阿郑大班个奸音啊。诶，呢句有冇抄咧？最早的受身，哎呀，呢句都系抄嘅，屌你老味！最早的受身网路警察源自香港及台湾，都是抄的。啊，佢仲犀利，即系黄杨达抄袭的方式是点咧？佢系会即系将其中人哋嘅 topic sentence 佢出咗，即系独立咗一段咯。 即系呃字数、呃情嗰本书。 喂，你摆明系啦，无端端又拍多一段，即系你本身咧嗱，你睇下咯，源自香港台湾，跟住接续就当时由于一位香港少年喺网路游戏天堂乜乜乜乜，咁你当时又喂人哋呢个系维基百科系连续噶嘛？当时由于一位香港少年喺网路游戏天堂乜乜乜，喂。 你使唔使专登拍多？嗱，因为咧你拍你知噶啦，你打论文你都知啦，兴宏诊，你拍多个 enter， 屌你咩啊，悭翻十几廿字噶啦嘛嗰度。 佢都悭翻一行啦，咁 样算。哎呀，咁啊呃咗半行啦，屌你黄杨达真系，哎，真系，哎呀，肉酸啊，肉酸啊，哎呀，先系瘦菇吐血啊，今日。哎呀呀呀呀呀呀，点解释好咧？呢啲，哎呀呀，哎呀，解释唔到，好啦。 真热狗点扭态今次？ 系啊，嗱你屌你老母，你唔好话我呢本书系自己印出嚟噶，扑街！我有实物为证噶。 你揾翻嗰本书咪得咯。 你揾翻本书啊，公共图书馆有一只噶，唔好意思啊，屌你老母又话我。 仲上到得睇？ 唔好又我唔识 I T 啊，依家讲中文字我识唔捻识啊？中文系毕业啦，我可以讲啊，系嘛？今次有专业资格。中文系硕士毕业， 认同就得噶啦。 啊，屌你真系！佢上年话我唔系 I T 毕业，唔好讲 I T 嘢，唔好话佢督数啊嘛。咁今年讲得啦，呢啲啊嘛，得唔得啊？我谂兴旺诊都批准啦。 你当系象形文字咁，你自己对翻个样子都得噶啦。 都得，你当 face 都冇。 屌你乜鬼佬啊，都对到啦，对翻啲字啫嘛。好啦，跟住一路咯。嗱，又當時由於一位香港少年乜乜物，咁啊四行我又抄，啊最尾嗰段咩咧？聯同遊戲伺服器，即係都 OK 啦，伺服器我哋都即係接受啦，香港都係咁講啦。嘅所在地台灣嘅有關方面嘅，嗱、啊、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好具維基百科嘅特色嘅興旺診。嗱、啊、你留意，大家留意一下，中間紅色框嗰度咧呢一、這個。尾四嗰句，联同游戏伺服器的嗱圈着的所在地台湾的有关方面的警员，屌你咩一句里边咧，嗱呢啲咧太长啦呢句子，你照抄维基百科唔系咁理想咯，即系唔好净系讲啊过唔到 turn it in 先啦，喂一句中文嘅句子，即系呢个系叫做其实系断句啦，唔系句完整嘅句子啊，但系你里边有三个的。咁即係有三粒的咯吓，其实 三粒的， 正如一个人咧，嗱我真系咁讲，正如一个人，人就有两粒的啊。你一个断句里边咧，唔好多过两粒的，多过两粒的咧，你三粒的咁就好捻怪噶啦。即系嗰啲句子，你屌你谂咩？又伺服器的所在地台湾的有关方面的警员，屌你咁多粒的嘅咩？唔通阿秀姑有三粒的噶？即系我唔捻知。 咁有冇特嘅嘢啊？ 咪即系栋笃笑啊嘛，屌真系，栋笃笑系咁噶啦，搵啲人笑话佢啊嘛，啲三粒的呢度有 ，OK， 咁啊并接纳网民就有关游戏游内的欺诈行为的举报，咁呢个两粒的就即系啱啱好啦，冇再超过啦 ，OK， 咁你照抄喎呢个又吓啊，嗱、你呢个咧？就系、是、大家睇到啦，嗱，联同游戏伺服器的所在地台湾的有关方面的警员屌，嗱呢个三粒的啦，呢句就系、是，即系佢照抄啦，呢段又系 ，OK， 啊呢、這个咧大家留意系2010年9月27日星期一，啊北京时间15:00嘅版本，啊， 做咗佢哋就打咁嘅象形文字，阿受雇第三嗰个咧喺个肚度噶，特别肥啊嘛。 好啦，咁呢个真系唔敢评论，大佬。嗱，最尾呢段，而在台湾刑事警察局嘅侦狗队，嗱呢啲咧缩略语咧，又系我哋外人唔明咩叫侦狗队咧，吓、啊、海亚侦啊，咩侦狗队啊？ 成日讲肥婆啊？ 唔系，咁边个啫？尤慧贞嘅狗公队啊？即系讲边个啊？讲个唔知咩博士啊？嗰、那個、有博士，嗰、那個、叫咩啊？好靓 仔，唔系曾卓曼啊！ 好靓仔，唔系曾卓曼，另外嗰个咧，好靓仔嗰个 林浩基， 林浩基啊！屌你咩精狗队阿精嘅狗公啫，林浩基咩？即系咩嘅精狗队？你唔能够照抄咯，黄仁达呢啲系精狗队咩？即为专责电脑及网路犯罪的刑事侦查工作，咁你都系照抄嘅啫。呢、這个而在台湾嗱，呢、這个就系照抄啦。咁啊，红色框咯 ，OK， 红色框呢个就系照抄维基百科嗰个网路警察嘅条目。 即系好离谱咯，咁样成段 copy。 诶、哎，未算喎，兴旺诊嗱，跟住咧佢又在中国喎，见我绿色框啊，有一个。喂，佢依家头先讲咗中国以外啫喎，嗱，依家抄第二段啦。在中国网路警察又有不一样嘅工作，哇，真系你睇到系咪真系觉得哇，黄仁达真系哇好有见识啊，皇上，哇，真系皇上好嘢啊，连网路警察有不一样嘅工作都知，真系要撑你黄杨，撑黄杨达啊，我哋系屌你。好啦，中国网路警察主要咧系指公安部门嘅网监警察同国安部门嘅网路安全人员啊，哇，劲啊！咁你都知道，耗资几亿人民币嘅所谓金盾工程喺2000，嗱你啊屌你老母，你用呢个零，你用呢个零，即系一般咧，我哋就香港咧唔兴用呢个零咧，就用即系嗰个 小长嗰个 雨字咧，嗰个下边仲有一个。零即系急急娱乐零嗰个零嗰、那个零啊，咁就嗰个大写零就唔会用呢一个屌啦咩 2006年左右嘅，因为你照抄咧，屌你老味你梗系啦，汪洋。好啊，我而家一路睇翻上去，我碌翻上去先网警，因为佢呢个用阿拉伯2006啊嘛，佢咪2006咯，屌真系。嗱呢段啊就系、是。啊、有網址，誒 show 埋網址俾大家睇，大家可以一齊去參詳啊！嗱，你有嗰本書可以拎出嚟睇嘅，我唔會呃人。哇！又抄，汪洋又抄，唉、哎！ 或者一本書都有百幾二百頁，咁樣差唔多大半頁已經即係揾到嘅，已經大半頁啦。而家 誒兩頁噶啦，其實已經係。即係頭先我哋 show 出嚟嗰兩，我係嗰個係即係撳低咗佢本書嚟印㗎，嗰個係兩頁㗎啦已經。咁好啦，咁啊跟住又網警就使用嗱，跟住第二段啦，下邊啦，域名劫持啊，關鍵字過濾啊，乜乜啊嚇，誒、一路咩，跟住有害信息嗱，的一隻啊誒呢度。妨碍即系破坏和妨碍中国共产党统治并控制人民的一切有害信息啊！查处网路和计算机违法犯罪，屌你！我哋香港唔会讲呢个 计算机， 计算机噶嘛？ 唔系我电脑啊！ 屌你！黄仁达又照抄嗱，最尾嗰度绿色框，你系咪即系嗱？系咪一样啊？嗰句嘢，你查处网路和计算机，你即系改翻做电脑啦！咁懒惰啊！你真系。真系懒西猪猪啊！真系你真系，唉，真系好啦！屌你老母呢个一页啫喎，仆街！哎，唔好意思，仲有呢个第三章嘅，跟住落去咧，嗱，佢就开始全段抄咯，吓、啊、嗱，我哋即系抽啲嚟睇啦。嗱、啊，另外公安局亦利用 QQ 让网民咧喺网上报案。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由所草至右嘅第三段。好啦，嗱、啊，见唔见啊？另外，哦、佢喂佢犀利喎，兴旺诊呢句，佢删咗杭州两个字啊！哎呀， 哇，犀利，有提有改过有改过。 哎呀，原来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黄杨达，你原来系删咗杭州呢两个字噶，哎，原来系有改写句子嘅，真系劲啊！哎，真系呢嘢锡晒你啊，汪洋。 真系好勤力咯、啊，俾、 啊、人 base 系啦，咁啊，跟住咧，佢系点咧？再睇咯，啊，中国各地嘅中国的各地的公安部门的嗱，有三个的啦，你即系呢啲系好差咯，你三粒的，你呢度一十只字啊嘛，十零只字啫嘛，使乜三粒的啊？啊，咁佢呢句又系照抄啦，嗱，大家睇到啦，中国大陆呢度呢一句，中国的啊。国安部门吓，系咪呢句啊？唔系、啊，唔系呢句、啊。啊呢度啊，中国的各地的公安部门的国保部门啊，唉，真系 烦 烦。即系嗱，大家睇到佢系真系全抄啦，呢、這个系嘛？跟住一路落去，包括 Skype 嘅聊天工具，乜乜乜物啊，可以说咧就如同随意闯入私人家庭一样随意，你 redundant 咗啦，呢度已经系。你如同隨意闖入私人家庭一樣隨意，你咪有兩個隨意啊！你見唔見啊？興旺診嗰度， 我 highlight 咗， 唔见。 诶，你未见到嘅，你慢啲。咁你即系黄杨达，你照抄嘛？呢、這个系，诶、哎，我原来冇 show 出嚟啊，唔好意思啊。呢度啊，你如同随意闯入私人家庭一样随意啊嘛。咁你维基百科嗰啲冇办法，因为佢乱閪咁写嘅啫嘛。你明唔明啊？ 即系冇审查啊嘛。 咁你唔可以乱閪咁抄噶嘛，黄杨达，你系照抄啊。嗱呢句佢都照抄噶喎、啊，吓、啊、嗱，大家见到啦，嗱、啊、呢、這个数落去，嗱、啊。 即系好累赘咯，佢啲维基百科 佢一样照抄个如同随意闯入私人家庭一样随意啊，尾二个段啊，绿色框 见到 吓、啊，最尾咧就此外，网路警察盗用异议人士的邮箱来发送病毒，嗱、啊、呢句都系抄嘅。咁啊，大家睇埋咧就系、是、嗱、啊、最尾呢段啦，佢抄埋啦，佢屌你老味，即系食完只鸡又揽埋一汁啦。嗱、啊，此外咧，网路警察就。盗用咩嚟发送病毒一样嘅呢句都系 OK， 咁啊又抄啦，汪洋又抄好啦， 真系唉真系好离谱。 嗱你咪阿兴旺请佢未算，佢抄完维基百科咧，中间加插一段咧自己写嘅，即系除咗正式被聘用嘅有公职喺身嘅网路警察之外啊，中国政府仲会聘用职业黑客。攻击外国网站添啊！嗱，呢句佢自己写嘅，几好笑啊！屌你， 犀利 犀利！啊，跟住咧，啊，你估都估唔到啦！你估佢之后咧唔抄呢一个维基百科，系抄咩啦？ 做咩啊？百度百科啊？ 嗱，哎，未到嗱咧，跟住抄咩咧？就原来咧系抄呢个 BBC。BBC， 哎 ，BBC， 哎，要学佢撑粤语啊嘛，屌你咩粤语都唔识讲。嗱、啊，即抄咩咧？啊，大家睇下咯，呢一段、哦，政府与黑客。纽约时报披露嘅一份电报称啊，中国线人今年一月对美国大使馆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幕后指示入侵。谷歌，谷歌、哦，佢唔打 Google 嘅，谷歌喺中国嘅电脑系统。而且啊，呢一下呢一个行动啊，系中国发动嘅破坏电脑系统计划嘅一部分啊！好啦，我哋睇下汪洋点写、啊。哇屌！你咩纽约时报乜乜有人照抄？诶、哎，佢犀利啦！嗱，兴旺诊，佢喺谷歌嗰度加翻个 Google 落去嘅系喎，屌哇，几劲！ 翻译嘅嗰 种，即系话俾人听嗱，我汪洋但系识英语嘅，谷歌即系要加翻个 Google 落去吓。啊真系抄抄抄，唉、哎，真系剽窃何其多，浪费金钱了，读者损失多。嗱，呢个真系一步成诗啊 ！OK， 啱啱谂出嚟嘅啫，呢个又要学下王国兴嘅即系仿作嘅啊。好啦，咁啊。是因为我哋已经是去到200同300几次创作的呢句呢首诗系。好啦，跟住一路抄咯，咁啊抄得一句就唔争再抄埋一段啦，系咪？嗱，电报仲声称啊，中国政府啊乜乜乜啊，有关电报仲透露话，自2002年以嚟啊，啊咩入侵咗美国政府西光盟国达赖喇嘛嗰啲网站啊，一样喎、哦，哎呀！一样嘅、哦，哇！喺啊西美国政府西方盟国达赖喇嘛，哇 ！BBC 你抄你侵权咧，呢啲有冇为之啊？真系唔识啦，我唉，真系你嗰啲买佢啲栋笃笑啊，买佢啲著作嗰啲读者真系好卵好笑啊！你话系咪？ 真系唔抵可怜咁多 吓， 都系唔抵可怜。 唔系嗱，如果之前你唔知道。咁你照計，唔係其實又好難嘅，屌你冇理由將阿黃仁達嗰啲著作逐句喺 Google 嗰度搜尋噶嘛，大佬。即係諗正常一個讀者都唔會咁做。嗱，如果當我踢爆咗佢係抄襲，你啲友仲真係買嘅嘛，好撚好笑咯，嗰班真係唔抵可憐咯，係嘛？你屌你諗起 BBC 嗱，呢個係 BBC 嗱，有啲人又唔使拗頸嘅，拗即係拗頸話呢個咧。嗱，黄杨达本书咧就2011年出啊嘛，嗱呢个系2010年11月8日嘅新闻报道嚟噶 ，BBC 中文网啊，好彩冇撤掉咋呢篇文章啊，啊冇删除到咋， 啊，真有 阿王人啊，出书咪叫咩啊？网上资料总会咪算咯。 唔系佢嗰阵时喺 Wise News 狂抄噶啦，佢一本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我哋成日耻笑佢噶啦，咩休班警啊，屌你妈！阿郑松泰仲厚颜无耻喺立法会嗰度宣传，你嗰本系伪科新闻，因为屌你妈左抄右抄，抄人啲新闻。 睇咗快五分钟。 屌你老母，跟住仲有一本咩雨伞嗰本，咪又揾嗰啲烟肠笨贼啊！记唔记得有个 Andrew 打个电话上嚟嘅，话抄，帮手抄，抄书，求其打嘛！屌你老母，呢啲原来嗱，我一踢爆你系抄袭，好啦，诶、哎、未完、啊，哇，仲有啊！屌你冇以为佢抄两页啊，佢啊，即系，唉，真系唔知点讲啊！我净系 send 俾你嗰啲资料都真系好睇到晕啦！嗱呢段咧就咩咧？呢一嘅呢一度系第几页咧？嗱，揭落去先，第八十页啦，各位益友，好啦，可以一齐睇下第八十页。其实就唔系睇第八十页先，先咧系睇翻呢一个第七十九页最尾嗰句。嗱，兴旺诊嗰度 mark 低个年份咩？2011年嘅4月1号，即系2011年嘅愚人节、啊。美国一个海军 EP3 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的东南海域上。 2001年。 好了。哇这个又即是。又屌你了。今次真的抄呢兴旺诊刚才估中了。就不是百度百科、哦、是互动百科。百科.com 中美黑客大战历史版本啊，编辑时间2007年8月29号北京时间19:23:32啊，呢、这个雨中沙鸥啊，沙鸥，哎，真系难读啊！呢、这个中美黑客大战互动百科喎、哦，百科喎、哦，呢、这个哇！2001年4月1号，美国一个海军 EP3侦察机喺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哇！屌你老母，一模一样嘅，你真系喺嗰个 office 嗰度转，即系将繁体转简体。吓 ？Google Translate 啫、啊，哦，一模一样嘅、啊，哇，犀利咯！跟住哇，大手笔咁抄啊！啊，跟住咧呢页抄完咯，咁啊好啦，又到下一页啦。啊，大家留意下一页个红色框啊，框住全部嘅，因为全抄。 即系嗰张相真系真系离捻谱啦嘛！ 咩离捻谱啊？ 佢即系成页都系框住， 佢真系照抄嘛，因为 即系帮佢分段啊。 咩帮佢分段啊？ 即系佢将嗰啲文即系。隔翻一行行，转翻做繁体啊！ 系啊，呢段喂，唔系睇下系咪呢段先？唔系喎，呢个83页嚟噶咯，我哋要抄翻。咦？点解冇咗嗰页嘅啊？兴旺诊啊，有，捞错咗个页啊！原来啊，呢度系啦，呢度嗱上空活动嗱、啊，见唔见到啊？跟住抄就致使中方嘅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啊，咁啊，即系抄咩咧？就抄呢度啦。嗱，致使啊，佢都照抄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啊 ，OK。咁啊，跟住再抄咯、哦。中美嘅事件，唔系呢句咧冇抄嘅。兴旺诊事件再次引发中美黑客大战，呢个佢作嘅。 多 谢晒，哇！多捻谢你啊！ 即系你 喺 心入边玩句 咗。4、5、6、7、8、9、10，晒一齐，中间终于有一句12字嘅句子咧，系佢作嘅。OK， 咁啊， 即系整合嗰一句。 系啦，嗱，自4月1日发生撞机事件以嚟，多个美国政府同商业网站遭到中国黑客嘅攻击。嗱。自4月1日啊，发生咗嘅多过美国嗱，系、啊、嘛一样噶，唉，真系嗱、啊，一张吓贴喺被黑被黑啊被欺嗱、啊，我哋都通常会用呢个被黑嘅，我哋粤语嗰啲咧就唔兴用被黑嘅，被入侵嘅、 啊、 通常系知唔知啊？汪洋就唔系被黑咩个被黑啫，你被欺啦，呢个横针被欺啦，欺嘅咧呢个系普通话先至，即系嗰啲口语先会用嘅。 书面语都唔会用被黑啦，大佬，屌你都唔识抄。好啦，又被黑嘅网站嗰度写住啊，黑到美国为我们的飞行员王伟，为了我们的中国啊，厉害了我的国。好啦，嗱，跟住咧呢度又抄喎，吓嗱成段抄喎，见唔见啊？一二三，第三段、第四段啊，嗱。黑到美国啊，为我们的飞行员王伟啊，为了我们的中国啊，屌你照抄啦，跟住落去嗰啲全部都系照抄。咁咧唔信嘅话咧，大家可以 cap 咗呢张图咧，对比翻呢一个即系百呀呢个咩啊？睇下先呢个咩网站啊？百科啊，诶 呢个咩啊？ 百科 .com 啊，嗱，大家可以上翻呢个百科 .com， 因为佢真系全抄嘅呢度系。吓，冇呃大家嘅，因为太长咧，我哋唔使再对落去噶啦。啊，如果黄杨达认为你有当中里边有啲咩嘢，哦，我其中有几句唔系抄嘅，你话翻俾我听，我帮你补充翻。 帮你澄清， 有 边 几句你唔系抄的？我会帮你澄清。咁啊，否则咧呢度全部都已经系，即系我唔会即系逐字去即系去对啦。但系就因为我睇过大部分咧，我对过咧，你喺呢度咧，即系好多段落咧都系抄嘅。OK， 都是抄的。咁啊，咩唔使呃人噶啦，汪洋吓。咁啊，跟住落去咯，吓。咁啊，当然系唔止啊。呢页抄就下一页都抄啦。下一页我哋即系不如求其揾一啲去对比啦，好唔好啊？嗱，比如话呢度第八十二页嘅揾段短啲啦，82页网络安全顾问杰瑞多弗里塞。定翻你菜啊！嗱，呢啲好明显就唔系香港嗰啲音啦，杰瑞呢个杰瑞，因为我哋唔会有呢个音噶嘛，杰瑞 系嘛 吓？ 应该 Jerry 啊， 系啦。咁但系我哋唔会读，我哋唔会杰瑞噶嘛。然之后你，因为我哋瑞嗰音系唔系呢个韵声， 就算 译 都系杰利噶啦，通常 系啊，就会杰瑞啊。然之后咧就弗里塞定弗里塞。都唔知道，因为呢啲系普通话嗰啲咁嘅， 都系嘥嘛。 系啦，啊，咁啊，曾经咧评论话中国黑客之间咧嘅默契咧，默契度咧就令人惊讶，佢哋组织非常有序，令人称奇。咁睇下有冇啦呢段啊，即系唔会呃大家嘅呢啲系。咁或者系直接屌咁 Ctrl F 揾咪仲快，杰瑞系嘛杰？嗱，有啦，见唔见啦？唉，即系即刻揾到啦。网络安全顾问杰瑞弗里塞评论说：吓、啊，佢加咗个曾经嘅兴旺诊，屌你啦！咪即系嗰个喺弗里塞同评论说中间咧，阿、啊、黄杨达咧就加咗个曾经上去。 多谢多谢。喂，起码唔系 copy and paste 系嘛？ 不全然是。 呢啲系冇意義嘅中文啊嘛，都系雅字數。 雅字數嘅，即系加個曾經評論説， 好似中學生作文咧， 擴張句子。 即系明明咧系要簡潔啲好啲嘅，但系啲老師係要屈你寫字數，佢揀塞啲字落去。 咁佢網路安全顧問，佢可以加個亞美利堅合眾國嘅呢七個字上去啊！屌你真係笨撚柒啦！教埋你啦，黄杨达，亚美利坚合众国网路安全顾问杰瑞多弗里塞曾经，你仲要加多个形容词上啊嘛？曾经振振有词地评论说啊嘛，屌你妈又加多咗廿几只字啊！呢度识唔捻识抄啊，黄杨达？ 识就唔使咁柒啦， 柒咕碌，振振有词地评论说啊！你唔使理佢系咪真系振振有词，你刷牙字数啫嘛，屌你老尾！你照抄啫嘛，跟住都系啊，跟住成句都系照抄啦，咁啊唔读啦，系咪？啊，咁啊，唔系佢中间有啲咧就自己作一句，跟住抄抄抄咗，但系大部分都系抄，系嘛？跟住咧，其实佢咧嗱。佢下边咪经过一天一夜的攻击，中国红客联盟啊宣布攻陷美国站点92个嘅，咁佢其实本书嗰度咧，唉佢好捻巴闭噶，抄与抄中间咧就加多句，这个当然，因为中国的黑客，或称红客，根本就是由政府所组织，即系呢个佢写出嚟知唔知啊？哇，屌你老母，即系 哇，即系归纳啊！ 喂。 知唔知啊？又用四个字啊，成语啊，叫做画龙点睛啊，大佬，你知唔知成个呢个百科多金就争啊？你呢句，你呢啲咧叫有画龙点睛嘅作用，黄杨达。即系你买你本书，其实就唔系睇你嗰啲百咩百科多金，就睇你呢一句啊。这个当然，因为中国的黑客或称红客，几劲啊！就系睇你呢一句，阿哥，唉，咁啊好啦，跟住就佢下边嗰啲都系抄啦，咩五一大战普廷啊，第二天上啊，嗱呢啲系照抄啦，即系我都费事即系逐句读啦，即系又系抄嘅呢啲啊，跟住后边嗰啲都系抄啦，嗱。有美國的網絡安全專家認為，其實他們錯了，美國當地時間5月4日上午9時到上午11時15分，大家可以看到啦，啊，見不見啊？有美國的安全專家認為，其實他們錯了，美國當地時間5月4日上午9時到上午11時15分，全抄啦，後面其實都是全抄啦，大家可以即係 cap 咗張圖去對比翻啦，嚇，咁好啦。呢段就完咯 ，OK。其实佢持续抄到第84页嘅《兴旺诊》，咁但系呢个我哋系啊，但系呢个我哋咧唔睇啊，因为 overrun 嘅啦，再睇落去就咁啊。跟住咧就睇个道德咯。嗱，第86页咧，大家可以一齐掀开啦。第86页咧就讲道德咯。咁佢讲咩咧？什么是道德啊？即系屌你乜老子上身啊？什么是道德咧？《兴旺诊》。嗱，考下你啊， 汪洋冇嗰啲啊， 诶，都啱啊，因为佢缺德佢就有，点解咧？因为佢抄袭啊嘛，剽窃啊， 即系你引用系唔同抄袭，嗰个引用系你 call 翻你喺边度引用出嚟啊嘛，佢冇啊嘛， 佢绝对系冇啦呢个，因为佢嗱，如果你系抄袭咧，你就 copy and paste， 然之后咧就唔落嗰个 source 咧，就为之抄袭。 自己 啊，就即系当系自己嘅理解或者自己嘅创作。 引用你可以写翻按边度边度报道咁样噶嘛？ 你可以喺后边加翻一个数目字， 即系当系写最后嗰啲页。 系啊，最喺写侧根都得，写喺书嘅右手边嗰度。 通常系咁嘅，佢有一行即系隔住咗咁啊，写翻喺边度引用出嚟， 写翻 copy 一页。好啦，咁啊，即系犀利啊！什么是道德？道德就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嘅观念标准。你都学你话斋，汪洋都冇道德嘅，佢点会知啊？残秀又冇，咁佢即系从何而来咧？呢、這个知识就喺维基百科啦。啊，我哋睇下道德系咩先？当然啦，唔使及我噶。你仇斯特唔识嘢，攞2018年嘅维基百科嚟到质啊，黄杨达大亨唔会抄嘅，2011年出，我哋 抄佢就 会一齐揿啊 ，OK， 扫咗网址出嚟噶系嘛？检视历史，检视历史，我哋不如去翻呢一个，仲要早啲。我哋去再早啲。我哋去呢个版本好唔好啊？2010年3月28日啊，够早未啊？够啦，呢本书2011年出，好啦。嗱，呢个系一个历史版本，喺2010年3月28日星期日编辑。咁我哋睇落啦，道德就咩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嘅。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咁大家可以睇下咯。汪洋又抄，又中啦。嗱，跟住下面又系噶，吓、咩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吓、咁样我哋又一齐睇下咯。道德是一种。咁呢句喺边度抄呢？嗱，原来喺一个道德嘅定义同道德观嗰处抄噶噃。佢写咩呢？道德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乜乜乜物。咁呢段咪已经系全抄咯。我用呢、這个绿色框框住嗰、那个，跟住抄咧就道德不是天生的。咁我哋都知道，因为你都冇啦，系咪？汪洋， 咁人类咧嘅道德观念咧，系受到后天嘅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嘅长期影响，逐渐而成嘅。哇，中晒！哦，中晒！哎，汪洋呢度抄抄抄。咁啊，跟住中间佢加一句咯。喂，阿兴旺产香港树啊，喂， 喺度喺度。 失联，喂，呢个紧要啊。喂，佢加一句咧，哇，呢个即系点解佢本书值78蚊咧？就系呢句啦。 就系呢 个，我加咗个比喻句落去啊！喺两段抄袭中间，哇，劲唔劲？ 唉，中学生，中学啲中文都有作用啊！ 佢因为嗱呢个咧，都其实都几我会界定佢为一个累赘啦。佢因为如果其实一唔使加因为啦，系咪咩？因为如果啫，如果道德系一件曲奇。舆论就是他的饼帽啊，兴旺产。哇，这些咁即系深奥嘅、咁即系精警嘅比喻，即系我谂我同你咧谂翻三日三夜都谂唔到啦。 我哋抄翻33日都抄唔到， 抄唔到啦。跟住咧，嗱，佢喺两段抄袭嘅转折位中间加一句咁嘅嘢出嚟，最尾加到个点题，佢就系、是。这就是道德嗱，呢个就唔系抄嘅，呢个维基百科冇嘅 ，OK。 哦，犀利犀利。 同埋咧，第一句什么是道德都唔系抄嘅，呢个维基百科都冇嘅。啊，但系中间咧咩罗马帝国嗰啲就系抄嘅，咁佢边度抄咧？ 即系如果唔知就俾佢吓死我。罗马帝国嘅你又识喎？ 罗马历史嘅咩古罗马流？罗马帝国嘅系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欺骗和压榨奴隶嘅精神工具。 喂，咁抄就识，咁我乜都识啦。 哇，我哋乜都识噶，你知唔知我哋可以攞维基百科嚟抄书啊？ 有 人 当自己嘅，我都系啊。 我哋咧就喺维基百科度左抄右抄，即系将啲段落咧嚟到去，即系重新编排过，就自己中间加啲无谓嘅句子落去 ，OK 就可以出书啦。 加改。 所以屌你老尾，上年热狗啲书咪一版版咁运翻去咯。屌你老尾，你又反骨？喂，嗰阵时唔反骨，大家眯埋只眼当买咗唔捻睇算数啫，你明唔明啊？ 当政治捐献， 当喂，其实当政治捐献啫。其实大家咧买捻咗翻唔捻睇咧，算够数啊，当撑郁文。 其实呢啲都系啊，你货金又系有几多？因为佢一好你货金啊， 即系唔系其实好捻惨噶。即系比如话呢本书咧，本身都唔系我买嘅，系有一个益友咧，当日我好记得佢喺 My Radio 嗰度咧，就系话呢啲閪书咧，你即系佢喺一个场合嗰度俾我啦吓，唔好讲咩即系场合啦。因为嗰阵时咧，我就即系去即系听下节目咁样啦吓，唔系 my radio 啊，唔好一阵又点咁啊拉埋 my radio 落水。咁我哋咧就喺个场合见面，佢叮嘱我要烧呢本书咧，奈何我咧就即系太忙啦。哎，点知咧错有错着咧，就攞翻呢一本书出嚟咧，就即系好彩未烧咧，就可以即系咁样对比多，你明唔明啊？所以咧，黄杨达你整定嘅，烧咗咧我就唔会买嚟睇啊。嗱，所以我系有呢本书存在嘅。 咁 几时烧书啊？呢、這个唔系、這個、呢个咧，就我哋咧要重新咧拎出嚟咧训估一番，睇下佢有冇其他抄袭先。有就摆捻埋上网，话俾大家听边书。 佢啲出品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佢冇咩党粮啊嘛。 吓， 有次都俾人屌噶。 唔系党粮嗰个，佢系抄人哋嗰啲漫画啫嘛，嗰啲抄字啊嘛，呢啲系屌佢啲抄维基百科。嗱， 香港陈， 我问你啦，香港屌你乜出版界支持啊？呢个黄仁达系咪啊？屌你谂乜你写小说啫，抄维基百科吓？ 香港人之耻啊！ 直头香港人之耻啦！你真系当呢本金钱诗？喂，大佬，你系呢、這个系小说创作嚟噶嘛？系咪啊？呢个系即系当喺 咩总会啊？ 金融小说你唔系屌你咩百科总会啊嘛？维基百科你又抄，跟住喂出到第三版嘅呢本书系出到，你知唔知啊？你印咗几千本出嚟，屌你老母！你黄杨达你系咪无耻之徒啊？你攞维基百科嗰啲即系公有嘅知识财产嚟到卖钱？屌你老母，真系真系正一柒头皮啊！你照抄嘛呢段又系，即系都好啊！大家睇完呢个就可以睇第四章啦。嗱，林啊，好多嘢要讲我哋，都唔系净系讲佢，不过佢好捻好笑啊！屌你老母，大篇幅咁抄，好啦，跟住咧第四章又抄，真系第四 抄过翻寻味嗰啲系咪 啊？系啊，大佬。嗱，比如话佢主体思想呢度又抄啦，即系我即系截录一啲啦，因为今日咧我都 即系做功课啊，都做唔切啊！大佬佢抄得太多，因为 即系冰山一角未揾晒。 未揾晒嘅，即系咧，我有呢个冇用红圈圈出嚟嗰啲咧，就未揾晒啦。呢、這、一个咪、就是大家睇下第即系呢一个右手边111页，咪主体思想啊！佢嗰度讲主体思想嘅根本系乜嘅？见唔见啊？我想你依家已经见到啦，兴皇诊咁，我继续睇落去啦。佢主体思想嘅根本咧，就系自身嘅命运嘅主人咧，就系自己开拓自身命运嘅力量咧，亦都喺自己身上。故而革命同建设嘅主人翁咧，系人民大众啊。咁咧呢段咧又系即系抄咯。啊，大家见到啦，见唔见啊？主体思想嘅主要观点。主体命运的自身命运的主人就是自己，屌你想这些就是抄啊，这些是不是整段都是抄啊，这里是不是，跟着看下去啦，下边那里应当以忠孝来爱替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那你这段都是啦，这段都是，大家看到啦，在那段的下边那里也是抄啦，见唔见啊？生命嘅慈父啊，啊，即系屌你谂啊！呢啲系抄咯，呢啲最尾嗰句啊，应当以忠孝，即系呢一个一段嘅最尾嗰句啊，乜乜乜乜，跟住慈父嗱，又系抄啦！呢啲系咪抄啊？黄杨达，唔好唔认啊！跟住咧又有喎、啊，又抄喎、啊，跟住。 就 是这样 讲， 讲四个钟讲不完，讲多一个，讲多一个， 太长 太长，因为我们很多东西 要讲，讲的也有 那么就是讲一个呢，是我看看有没有128页先，这个有没有、有，好像有我抄抄，因为你真系有一个估唔到咧，你抄咩咧？呢个咪扑街，即系除咗抄嗰啲百科全书啊，或者系抄即系 BBC 啊、BBC 啊之外咧， 抄环球时报啊， 吓、啊，差唔多啊，近磅啊，一齐同大家睇下，即系分享埋呢个啦，因为佢都，屌你老味啫，佢好多都系抄嘅呢本书系，咁啊，跟住咧就，大家睇下呢一页啦。第三段，自1990年中期，在北韩一场饿死百万人的饥荒中，成千上万的北韩人开始逃离家园，这些被称为脱北者，从北韩脱逃者，根据不少人权报告指出，这些脱北者逃到中国后，处境依然不安全，也没有身份，妇女甚至被当成牲畜般买卖。我考一下你，兴旺诊，你估下他这段抄哪个了？一 Q 题 咩啊？吉林嗰啲报纸啊？ 嗱，话俾你听啦，开股啊，抄大纪元时报。2009年6月12日。自1990年中期，喺北韩一场饿死百万嘅饥荒当中，嗱，点个脱北者啊，当成牲畜般买卖，嗱，呢段就抄啦，已经即系，即系我都讲埋呢段都唔讲啦，嗱，系咪抄啊？黄仁达，系唔系抄啊？你大佬，大纪元你都抄，你扑街，嗱，咁所以咧，即系总结阿黄仁达嘅呢咁嘅创作历程咧，就系咩咧？就是、左抄右抄， 住创作呢个字啊！ 当然是有quotation 啦，有引号啦。 即系佢有创作嘅，间中加一句入去咯。 系间中加一句入去，咁我觉得咧，你即系呢个扑街咧，即系扑街之中嘅扑街嚟嘅，即系可以咁样嚟到去抄袭。波罗达啫，喂，其实咧仲有一个咧，想分享埋，即系佢抄咧，佢仲觉得洋洋得意，你知唔知啊？ 即 系咁先剪喎，佢以为自己冇人知啊嗱，跟住大家睇下呢一张图片，嗱有一本书叫《抄是获利的》，即系最好的获利模式，抄得好有技巧吓、啊。跟住咧，佢喺 IG 度讲，嗱呢个 Money Master 系佢嚟噶吓 ，Money Master 即系黄仁达嚟噶吓，佢就话喎，书局睇到呢本关于抄袭嘅书本嚟就想买， 佢关于抄嘅学问咧，佢喺职业创作笑死朕咧有个章节专门讨论。咁其实佢真系有嘅，佢喺个节目都有啦。你记你 send 过俾我啦，记唔记得啊？ 系，我记得。 佢仲以抄袭为荣，同埋以即系识得即系自以为识得抄嘛。喂，屌你老母，你咁都叫做识得抄，就真系系即系阿毛新宇都嗰个文学水准都叻捻过你啦，咁捻样系咪啊？跟住咧就话呢个学问好多人咧以为自己识，但其实唔识。咁啊，即系唔单止我唔知呢个书嘅作者啦，但系就包括你黄杨达咯。你又以为自己识，但其实就唔识。你咁样叫识抄咩？黄杨达全文照录，原文引用，一字不改。你咁样叫识得抄咩？柒头皮，屌！ 佢嗰阵成日屌人抄噶嘛，即系有啲 game 叫神魔之塔啦。即系我对呢个 game 冇乜立场嘅，不过佢班扑街就成日屌佢抄呢个 PND 啊嘛，屌咗好多年嘅。 嗯嗯。 即系佢成日都系咁啊嘛！ 咁你自己就话嗱好啦，黄杨达你闹人抄，又话自己识得抄，你识条卵毛咩？黄杨达，你屌你老母！你咁样大 red copy and paste， 你都话自己识得抄啊？吓、啊，俾我踢爆晒啦！今日你好卵样衰，你呢啲咧就将嗱我呢个节目咧将会摆上网，你咁样流传后世就黄杨达咧就以抄袭为名啊，即系出名。你成篇咁抄袭，你可以告我噶，你觉得你唔系？咁大家印翻嗰啲大纪元啊，印翻嗰啲百科 .com 啊，维基百科啊，俾个官睇咯，俾个官睇啊！ 又提醒我就系咩咧？热血时报啲新闻都系抄嘅啫。 咁热血时报咧，当然系抄啦，有好多新闻都系佢冇记者采访，攞人啲新闻 都唔系噶嘛。 热血时报有啲咩系佢自己嘅咧？就系窝仔街个发生交通意外啊！屌你老味！ 即系佢个 Facebook page 嗰啲新闻嗰啲图咧，点样系佢自己？就系因为佢嗰啲节目嗰啲 主持喺嗰度住，喺个附近住，啱咁啱影到咪有咯。 其实全部 stock photo 嘅。 系啊，如果咪就用 stock photo 咯，佢最兴噶啦。屌你老味！ 旧年有单新闻咁样，一集团定一集团唔知咩事啦，一集团出边公告，即系本集团佢照 copy 呢句， 跟住仲笑鸠我唔捻识嘢添，依家识唔捻识啊？辩驳下啦，抄袭 仲有解释话咩？我哋即系佢哋冇呢个采访记者， 黄杨达 记者你咪 copy 抄袭剽窃，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讲完，你边一个嗰啲人出嚟帮佢讲说话？讲啊！找人出嚟帮佢辩白啊嘛，佢咁捻多 fans， 咁捻多老友记系咪啊？讲啊，你揾个人出嚟讲啊，你揾个人出嚟同我讲啊，一系入禀法院啦、啊，吓、啊，唔通人哋 BBC 佢哋会用淘宝货啦？ 唔通人哋 BBC 嗱、啊，如果咧系咁咧，冇办法。如果 BBC 专整个假嘅网页出嚟，呃晒全世界嘅人，咁我都系受骗嘅咋。你都告唔多拉布嘅，如果 BBC 专登整个假嘅网站出嚟，呃人话嗰个网站系2010年，因为全世界都会受骗吓、啊。你可以咁样辩解嘅，你即系你都系要，因为你黄杨达唔系搞政治，其实搞宗教、搞邪教啫嘛。只要你嗰班信众信你就得噶啦，你可以不停咁去 twist 嗰啲咁嘅即系事实，不停咁样去 spin 嘅吓、啊，可以随便你都得吓、啊。即系屌你咩黄杨达！跟住仲要讲咧，嗱，黄杨达咧就即系讲到呢度啦，又太多啦，佢啲抄袭咧，迟啲我会将呢啲资料咧系摆翻晒去一个神区解密嗰个网站嗰度，即系计踢爆公民党嗰啲香港人，你知唔知公民党嗰阵时我咪踢爆过佢，开咗好多 香港人、香港事嗰啲， 以香港人为名嘅 page， 然之后其实就是公民党开嘅。咁、 啊、 我有个神区解密嘅，呢啲我会迟啲摆翻晒上去神区解密嗰书。踢爆你黄杨达抄袭剽窃，咁啊，即系讲完你呢个黄杨格啦，就讲下呢一个嘅黄敬业啊。话说啊，热血时报啊，咪话要即系搞呢个新媒体运动嘅， 系啊。 咁你搞新媒体运动，其中一个嘅标准系咩啊？就系要背割，因为佢哋话无线新闻事事旦旦立鸠杂，又唔好即系要背割佢噶嘛，即系要唔好大家唔好开机睇啊。同埋要全面咧嚟到去封殺佢噶嘛？喂，屌你老母！你呢個乜死肥狗？哎，出唔到嘅黃敬業啊！哇，佢今日真係受訪喎，你知唔知啊？即係 TVB 嗰度， 我真係好好撚賤格咯！ 哇，屌你老母！你又用假名咩？陳道啫，你只肥狗黃敬業，你係筲箕灣咧？佢有個 page 咧叫紫筲箕嘅。大家唔好拉，因为系黄敬业搞嘅，因为佢系筲箕湾嘅水上人后代，然之后咧就以此为名咧，就不停咧招摇撞骗， 啊，就想呃啲当地阿公阿嗰啲阿婆，嗰啲阿婆冇俾佢呃。如果你身边有长者住筲箕湾，叫啲长者唔好俾热血公民揾笨贼，因为佢哋又愁老又愁幼吓。啊仇佬咧就搞一个咁嘅关爱座猎人出嚟咧，就专系随机坐晒啲关爱座，就唔俾老嘢坐。 佢个梯度应该加翻个热血公民社区主任啊嘛。 系啦，热血公民阿公岩社区主任就筲箕湾嘅 ，OK。咁咧又仇幼，佢哋开咗仇幼联专啊，又闹港大帮啊，又闹呢、這个又闹嗰、那个，系佢哋搞噶嘛，热血公民搞噶嘛。 又闹黄俊杰啦，成日都。 哎呀，你唔好成日提佢。闹好多人嘅一个 page， 就由呢、這、一个啊死啊嗰个弹琴嗰个叫咩人啊热狗嗰、那个，你先记得 谭乐行， 谭乐行搞嘅，你 咩乐行都咁噶啦 吓。陈乐行一阵先讲，一定会讲佢。你真系又撩起我咩乐行咧？咁有一个 Marco 好憎嗰个咩乐行添啊，有一个又系叫乐行嘅 咩乐行啊？ 即系话依家叛变咗去热狗嗰度做议员助理噶， 周乐行。哎 你问下佢啦，唔系嗱，周乐行系扑街，呢个社民连嘅， 系咁噶啦。 一个原本喺玉办嗰度做事，然之后过咗底咗去热狗嗰度，又系叫乐行噶，吓？ 唔系你讲阿 Marco 嗰个嘛？即系 Marco 成日睇 ，Marco 成日睇嗰个啊，我唔记得姓乜啦，又系叫乐行嘅，系真系。 同阿格文芝一样，即系议员助理人生目标嘛。 系啦，又叫即系嗰个冇得罪我，唔好讲佢啊，我唔知佢，咁唔记得咗叫咩名啊，因为好啦，呢、這、一个咩啊？嗱，你又走去无线嗰个受访，你咪无耻咯？呢啲大佬，你自己又 你去受访都去热血时报受访啦嘛？ 首先，你记唔记得？嗱，有一个咧网站咧，又同大家分享嘅，有一篇文咧就城大前，嗱呢个又系城大之始嚟嘅，城大嘅编辑委员会曾经出过一个咁样嘅编辑咧，就叫梁日朗，你记唔记得啊？ 系啊系系。 嗱，梁日朗边篇文章最出名啊？考下你记嘅，庆王趁今年一周年， 边篇文章最出名啊？咩《夜时报》16万嗰个啦。 冇错啦，就梁日朗啊嗰篇文章，嗱即系边啲咪考你唔到咯，系咪？唉，热血时报 喂，奇闻共赏嚟。 你记唔记得佢话热血时报嗰个收视啊，系可以媲美啊香港早晨啊？屌你咪拎翻出嚟一齐分享先。啊有啊，揾到啊，黐线啊呢、這个网站啊，话俾大家听啊，唉真系呢度啊，哇！大香港早晨的威力，收视证明一切。正所谓热血时报威力大，大香港早晨作为本台王牌节目，吓、啊、哇屌你老味收视啊！每集平均有160000点击，成绩惊人，黐捻线咩你真系？咁你 读数都冇读咁多， 咁你翻去热血时报受访啦？呢、這个咁嘅黄敬业，你使捻走去 TVB 咩？你咁捻劲，你大香港早晨威力，收视证明一切啊嘛！撚样， 收视证明一切，但系佢冇啊嘛。 我大我系饮紧茶。 话收视证明一切，证明一切，证明你戆鸠，证明你冇人睇。 哇！六死我大佬，唉，再整个收视证明一切，佢冇啊嘛，屌你啊真。咁佢系冇，佢屌你咁嘅呢啲咪戆捻鸠咯？喂，大佬啊，你又踩人哋千禧年代冇人听，又踩自由风冇人听，啊又根据尼尔森咧，又 View TV 平均收视都系冇，即系屌你谂乜 View 啊！即系全香港啲电子媒体俾你踩匀晒啦，屌你谂乜我哋踢爆你嗰啲咩节目，得嗰百鸠几、200人、300几人听，最多都系 平均笃多一 平均 啊嘛， 你万人台你笃多20几、30倍。屌你老母！我哋有证据噶，你听翻上年啲节目啦，去呢个 livestream.com 度查捻晒你啦，傻仔，威力大。咁你威力咁大，你嗰班友啊，喂，依家系争相走去呢一个分享苹果日报同埋呢一个 TVB 喎。你陈文根又 share 苹果啦，你呢一啲咁嘅友又上 TVB 啦。喂，当日你哋话要搞嗰个新媒体运动系荡然无存、哦，你哋嗰啲原则全部冇晒、哦。当日你话好憎肥佬礼啊，点样啊？话你而家向佢献媚、哦，向肥佬礼献媚、哦。 你而家嗰阵时闹到 TVB 七瓜皮，不停咁样喺个节目嗰度去谩骂阿袁花，阿袁志伟大记者。 结果五十元俾钱佢使添啦，买 TV Super。 吓，你嗰阵时闹到踩到人哋啊，袁声啊一文不值。嗱，我尊敬佢噶，屌你老味，真系冇闹够我。啊，你搵唔到一集我闹佢嘅，系 OK。好啦，咁你黄杨达呢啲位系咁闹人哋 TVB 喎，你而家做咩啊？想咩啊？想翻斗啊？想翻去做啊？搏咩啊？吓，搏懵啊？喂，你哋自己当初又话要搞新媒体运动，就要断绝一切呢啲咁嘅，即系睇唔起人哋。嗱，我就做得到，我啊做得到嘅，因为我事实上我系有啲即系收视唔系好高都有啲啦，系咪？依家 YouTube 即系就有800位亿有，咁啊 Facebook 都1200位，咁啊即系都好啦，系咪？即系好过冇啦，系即系好过热狗啦，屌你咩？咁我都可以即系讲话。即我都不靠电子媒体都可以生存得到嘛，即我哋都仲可以在个舆论空间里面占一个小小的席位，都占一少少啊，都不是得个屌你老母200人300人听嘛，啱唔啱啊？喂，咁我哋都冇不停疯狂咁踩鸠人哋嗰啲台啦，系咪啊？咁我哋又唔会话我哋收视高过商业电台，你选举嗰阵时我哋可以咁讲，因为嗰阵时我哋集集都6000-7000人听，依家咧你唔系嗰个氛围，唔系嗰个时候咧。咁2000人都好高㗎啦，吓呢个事实嚟嘅。咁一定佢有嗰个潮流，有高有低㗎啦，系咪？吓咁你有本土派都屌你老母散捻晒咁滞啦，冇办法啦，系咪？ 吓个个都话自己本土派， 吓跟住又个个自称本土派都揾笨柒啦，系咪？ 又去咩六四嗰啲 啊？吓一阵讲啊，嗰个落行你冇即系斩断个柄。咁我哋都冇咁样去话人嘅时候，你热血时报当初又讲得太尽，吓。你依家就自己屌你乜踩翻晒落去咯？咁你喂，如果你作为一个嘅曾经相信过《热血时报》或者《热狗》嘅一个人，你点样会去信服佢先？你唔嗱唔会信服佢嘅。你当初讲到 TVB 十恶不赦系嘛？即系万恶就 TVB 为首。你依家走咗去受访嘛？你一多次去黄敬业，你唔系今次唔系第一次噶啦，黄敬业，你系多次上过 TVB， 你唔知道啊？佢好多次噶啦，嗱呢啲益友可以提供翻你多次上过 TVB 受访，咁你点可以能够嗱？当初佢哋又话要搞清算嗰阵时，记唔记得啊？有啲有稍有不慎啊，哇 share 咗《苹果日报》又话，你嚟西堡，我哋要搞新媒体运动，你点能够即系分享《苹果日报》嗰啲 link 啊？即系 Facebook 嗰个自己私人啊，都要俾佢哋屌嘅， 拉到个 PM 屌你。 咁你依家你咪做捻到十足加零呀？又唔见你屌下你自己死肥鬼啱唔啱啊？黄敬业推捻出咗热狗未啊？讲嘢有冇原则噶？你做人有冇原则啊？讲嘢我使谢你哋咩？喂，依个家小我用翻你哋啲逻辑，你哋嗰啲规范加诸喺你身上嗱，呢啲唔系我自己创出嚟啊！你话如果你无敌神嗰啲咁捻哈说啦，咁捻巴闭啦，将个道德标准升到咁高，唔好意思，呢标准冚唪唥系佢哋热狗自己定出嚟嘅，唔系我加诸喺佢身上啊，系当初系佢加诸喺人哋身上，然之后依家自己全部推翻晒，唔去遵守，但系冇一个说法嘅，从来系你话依家大势已去啦，我哋屌你老母閪，我哋都要即系面对现实，你都有一个说法，呢个都系一个说法，你唔同意一件事，但系你冇。一个说法噶嘛，黄杨达呢班友从来系 咁，我变咗自相矛盾。 喂，你而家今日所做嘅嘢系推翻晒你以前所讲过嘅一切，但系中间你嗰个转折位你冇一个说法啊嘛，咁你点样解释啫？然之后你嗰个信众閪迷迷咁样继续信嘅，你屌你老母閪抵捻你死啦！咁就咁样柒头皮嚟噶，真系啱唔啱啊？Jason 话狗比较原则，嗱狗咧，如果真系一只狗咧，忠犬咧，我哋都会尊重佢噶，因为咧狗咧，嗱即系讲紧动物狗啊，唔系热狗啊，热狗生枝啊，屌你系咪？真系狗嗰啲狗啊，系好忠心噶，即系真系嗰啲狗啊，即系你喺街嗰度攞低咧，佢又会即系帮你嗌人帮手噶，即系一只忠犬啊吓，咁当然热狗就系閪犬啦，屌你老味真系。喂小餐佢都屌你咪咬返自己嘅师傅啦，跟住话师傅半边屌你老母系。佢依家讲少咗啦，自从俾阿郁敏喺节目嗰度闹鸠完佢，记唔记得啊？ 即系呢 差唔多 呢两呢即系呢两个礼拜又冇讲啦，好似咁，但系佢真系固态复萌噶啦，好快又屌你老味，真系 佢揾紧位反扑啊！ 其实热血公民咧就一直揾一个位去全面翻身啦，所以大家咧就唔好以为我哋个节目屌你闹成年啦咁样。因为你要直至佢2019年区议会选举全军覆没，2020年立法会选举全面收皮，我哋就可以即系收皮啦，真系或者讲个第二样话咩都得。喂，你唔可以俾佢有1%嘅机会死灰复燃，如果咪好閪大镬。大家当初记得成个网络得一把声音啫嘛，你唔捻健康噶。喂，佢哋恶捻个共产党，你知唔知啊？全部 咩网啊 ？Facebook 高登拉登 ，Facebook 高登拉登只能够存在一种嘅声音，就系、是、热狗嘅声音。凡亲你提出任何质疑、询问，都唔询问都唔得啊！唔好意思啊，询问就咩咧？叫你翻去睇下城邦论先啦。最叻就系咁答唔捻到啊！翻去睇下城邦论先啦，睇咗书未啊？睇捻咗啦，屌你老母！你 睇 书搵 到咁多抄袭内容啊！ 屌你老母，睇咗金钱书都睇埋依家，屌你老味讲嘢，你睇咗未啊？讲嘢，金钱书都睇埋啊！依家你老味就成班垃圾呢啲，所以系即系你自己唔遵守，你要讲清楚。你哋依家已经唔再遵守啦，咁你不如 share 埋 HK01 啦，嗰个佢哋都有咁做噶，其实系 试过 啦。屌你老尾啲人，你冇原则，咁唔紧要系嘛？或者你改变咗自己原则，你要交代咯向群众。因为咧，你仲有一个立法会嗱，郁文讲得好清楚嘅呢样嘢都，即系如果你系已经一班网络游人，你系你啦，你仲有一个立法会议员系支紧纳税人嘅人工，同埋你呢一班友就请咗好多嗰啲咩郑锦满啊、近文之啊嗰班咁流罗仔去做。你有个议员助理噶嘛，出公堂噶嘛，咁我哋咪可以监察你咯。即系当你已经都屌你老母閪，你都冇捻咗个议席嘅时候，我理閪你啦，啱唔啱啊？ 系嘅。 同埋当佢哋冇咗一嚿钱嚟到维系佢哋嘅关系嘅时候，亦都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就到时屌你老母，你唔使监察佢，佢都会自己败亡噶啦嘛。依家就靠松泰嗰嚿咁嘅津贴啊，吊捻住成个热狗啫嘛，屌你老尾真系。 佢哋。成日话自己系商业组织噶嘛，即系最前解呢件事，商业组织系仲系会周围清算呢啲佢唔同意见嘅人嘅咩？ 系唔会啦，商业组织就以客为本，以客优先啊，以礼待人。屌你妈！我未听过商业组织系以清算客人为先嘅，屌你真！ 你有冇识咗呢个死肥鬼？想开 好，识咗佢好啦，我哋就开另一个死肥鬼出嚟俾大家睇下。 好鬼核突，你好似成个山咁啊！ 你唔中意呢个肥鬼，我开另一个俾你睇啦。因为你有阵时 PM 即系监我睇系，你系监我睇噶啦。即系你陈秀慧呢啲，你咪显得佢好捻卑劣咯。佢即系个人格好捻卑劣。点解咧？当初你又屌你，当初你要黐阿郁文攞佢嚿钱嘅时候，寄人篱下系咪？你就屌你咁样就当阿陈士齐咧。就系、是、十恶不赦啊！即系已经 七万年都系啲仇人咁， 即系闹捻到佢七骨一皮。喂，你依家真系同佢大和解喎、啊？哦，原来你真系 share 佢嗰啲嘢噶吓？喂，当初你知唔知点噶嗱？点有啲人就会觉得，切你无敌神区，连 share Facebook 你自己都识讲啦。Facebook 得三个功能啫嘛 ，like、comment 同 share。咁 share 有乜问题？嗱，我问题在于边度咧？如果系一般 系人哋 share 嘅屌都 系啦。如果是一般的市民或者一般的益友，我是不能会理你，你喜欢 share 共产党啊 ，share CCTV 啊，都我都不理你。但是你这个陈秀慧就不能得，因为当初你热血公民咧，好 concern 一样就是你哋自己的门徒，即系嗰啲热狗啦吓，就不能够分享你哋嘅敌人嘅任何资讯。 嗰阵时有啲热狗偷偷地听我哋，都俾佢屌啊！ 系啦，就话唔好益咗我哋嘅，就要点呢？如果你真系，万不得已咧，系要分享嘅话咧，就要 cap 图。记唔记得佢哋咁讲过啊？佢哋啲全部佢哋自己嘅道德标准嚟噶嘛？我依家唔捻系，你依家系帮阿陈士齐扩阔佢嗰个 reach。你其实依家帮紧陈士齐去扩阔佢嗰个收视啫嘛？你帮佢 share 啊嘛？喂，如果你系好捻唔妥佢嘅，你应该 cap 图啦。你以前自己不嬲嗰个 practice 都系咁做噶。你而家走去 share 佢点啊？阿陈秀慧，你想同佢大和解啊？唔捻会理你嘅泛民，唔好意思，左交唔会理你噶，收皮啦。当然依家花生台就闹少咗呢一个，即系 又 由勾搭变翻咗阿达咯。 系啦，由勾搭就回复翻咗阿达啦，因为佢哋有共同敌人就系郁文啊嘛。 真系笑死！ 就反而闹我就仲多啦，屌你咩又闹我斯达哥啊又剩啦，系咪记唔记得啊？ 咁啊，同埋我睇段即系阿陈秀呢个呢、這个 status 咁嗰阵咧， 系 我真系觉得好似啲好似大妈咧，佢即系上网就唔系好似唔系好识分网络真假噶嘛， 系 乜嘢佢都贴出嚟， 点解咧？呢段嘢其实讲咩嘅咧？ 佢话见到电梯有啲问题咁咯，即系停咗嘅电梯有时俾你行噶嘛， 系 佢叫你唔好行，因为佢可能会跌埋落去， 系 即系你唔觉好似啲大妈特别 WeChat 特别多嘅，乜都 share 噶嘛。 哦，咁呢啲系 share 系咁，佢长辈图嗰一个脱咗啦。 好耐， 屌你真系， 即系热血大妈呢、這个。 咁佢系啊，呢、這、一个我唔会否认噶。啊！阿陈少伟啊嘛，你话佢屌你帮人改埋啲花名， 帮人改名个少伟， 陈少伟，即系你粤语变音咩？真系你咁你屌你老母，你就走去同阿陈士齐合流，你大家都知道陈士齐就射记嗰啲友嚟噶啦，即系佢当然 会员， 系当然佢系退出咗，唔好同我拗。屌你老母，有啲人啊专登喺度同我包拗嘅，陈士齐退出，系啊，屌你老母，陈士齐退出咗，但系佢仲支持紧社民连成员黄雅文所组织嘅浸会大学嗰个候选学生会个内阁嘛， 同埋社民连咁样嘛，个台佢有佢有份噶嘛， 咁你系咪同社民连过从甚密啊，大佬，唔好拗颈啦，啲人，屌你老母，有啲人喺度争住阿陈乐行同我喺度嘈嘈乜捻嘢啫，嘈乜捻嘢啫，你而家喺度嚟。我 send 咗俾你睇啦，开节目之前有个捻样 cap 鸠我图，跟住又话咩即系陈乐行好惨啊，即系腹背受敌啊，花生台又屌佢，然之后我又屌佢，屌你谂下佢上花生台嗰度做宣传噶嘛？花生台屌佢乜捻嘢啊？讲嘢嗱，讲完呢一个陈秀慧噶啦，唔即系呢个大侠即系赖过啫，呢、这个系即系耻笑，耻笑佢真系同人哋大和解啊，傻閪，人哋唔会睬你。讲啊，陈乐行。嗱、这、呢个人咧卑鄙无耻嘅程度咧，即系难以想象啦。当初我系屌鸠佢，喂系冇屌错噶呢个人系，我哋喺个节目嗰度噏得出系，即系去到屌鸠佢嗰啲人咧，系好劳气咁屌鸠佢嗰啲咧。屌你谂啊，就一捻定系忍捻咗好捻耐，然之后佢揾过好多本土派嗰啲咁嘅子弟笨柒，系好多人俾佢揾捻咗笨柒，出唔捻到声，床板夹啊！先至屌你咁，我哋忍唔捻到口咧，就我哋出声嘅啫。话俾大家听啦，呢、这个咪系啦，呢、这个又系咯。屌你老母陈乐行，你系泛民派嘅两卧底，你就唔该你认啦。你根本事实上就系啦。如果你系本土派嘅，你仲点会去翻支联会搞嗰个六四维园集会啊？冚家铲，冇捻扮嘢啦！屌你老母閪，真系依家八大学生会都唔捻去，你自己又话翻去。OK， 你翻啦，你翻翻泛民。呢、这个啱噶，归队啫嘛。但系你就唔好捻再自称本土派呢、这个第一点。第二点你就唔好成日再借自己咩本土派嗰啲身份咧，走去同苹果日报受访，然之后招摇撞骗，揾笨柒，屌你老母閪！你杨雪莹呢个左交，杨雪莹喺度左交，我讲嘅，屌你老母，你俾人斩我啦，笨柒！杨雪莹唔系我哋认识其他嗰啲区佬嗰啲散兵啊，杨雪莹系靠卖咩咧？卖佢嗰个品相。同埋賣佢嗰個咧印象，講撚完啦，你又左交，你啲事實嚟嘅，唔好想呃人啊！你睇埋佢啲政綱就知啊，費事拎出嚟悶親。頭先屌你咪拎咗咁多資料出嚟，資料性嘅嘢啦。好啦，啲陳樂行當初點樣陷害劉子琪？唔好冇人又唔記得啦，我又從頭提翻一次啦，簡略咁樣。當初你搞一個記招。由阿陈，由你同阿刘子琪两个一齐企出嚟搞嘅第一日，刘子琪企喺隔篱揽晒上身道歉，你冇阻止佢，你由得佢企起身道歉。苹果部影捻咗嗰张相，佢企起身道歉，你坐喺隔篱成尊佛咁捻样，登捻咗头条，咁啊佢揽咗上身啦，佢讲粗口嘛，你冇讲啊嘛，你巴捻闭啦。第二日。你揾杨雪莹啊，揾好多嗰啲咩邵家臻啊、陈士齐嗰啲帮你搞个技招，你冇遇任何一个浸会学生会嘅人，你净系遇你自己，因为你眼中净系睇到你自己啫，你冇睇到其他嗰啲人，因为你踩住佢哋上位啫嘛，当佢哋傻仔啫嘛，啱唔啱啊？好啦，到后期阿子琪都系算数呢件事，因为已经取得个成果，佢唔上诉啦，我尊重佢嗰个决定啊。 一成件事应该完噶啦，上乜捻嘢诉？跟住你呢个陈乐行咪，我要上诉，我要司法复核，我屌你老母啦，快捻啲申请啦，司法复核，玩捻够未啊你？由你拍片嗰刻开始，我已经唔捻信你啦，屌你老母閪，啱唔啱啊？累捻死嘅街坊，累捻死嘅同学。本土派冇行动系要咁捻样去上位嘅，话俾你听啊！不嬲啲抗争行为，本土派提出一样嘢咩啊？唔系要喺镁光灯之下做 show， 唔系拍电影啊，大佬！你唔捻系死人都要咧喺个讲语学嗰 page 嗰度直播，结果所有嘅同学登捻晒大头，成个嘅过程出晒街，冇得改啊！你话喺度拍片冇所谓。但你直播我屌你老母啦，啱唔啱啊？你拍片你自己睇啫嘛，你可以经过删剪，可以经过，你可以将佢润色到最有利你自己嗰个嘅版本出嚟。你唔捻系，屌你老母，你咪啲屌你老母，你要上位嘛，你咪直播咯，咪害捻死好多人啦。跟住又依家要自己上诉啦，你上乜捻嘢诉啊？你点解要同阿刘子琪嘅步伐咁捻唔一致啊？哄人哋道歉，自己唔捻道歉，啊！自人哋话咗唔上诉，你又话要上诉，你真系我搞到好似点啊？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哎呀，子琪咪跪低咗啊！哎呀，你真系陈乐行啊，真系人民英雄啊，即系不屈不挠，我屌你老母啦！玩捻够未啫你？翻去泛民啦！嗱，有啲人仲系到依家呢一刻咧，都好捻唔强我，即系无厘神区太过咩？哇！我唔会受到呢啲，我话俾你听，嗱，一个人咧太多交情咧，冇卵用嘅。你呢班友都系，即系唔妥我嗰班都系，即系唔卵强我闹呢个陈乐行嗰班友都系，就唔好话自己咩反政府啊，又要搞咩港独咩？屌你老母！你呢一个咁样明系揾鸠你哋笨柒嘅，你唔卵去反佢，收皮啦！搞乜卵嘢啊？收档啊！真系学长冇话斋。翻屋企瞓觉啦！呢、這个明系揾鸠你笨柒，明系泛民嘅走狗，就是、因为你同佢有嗰啲所谓嘅交情，然之后你因为呢啲咁嘅所谓嘅交情而受到嗰个基本而唔捻够胆去反嘅，或者唔捻舍得，唔捻舍得先最惨。话俾你听，你系唔捻舍得同呢、這个，哎呀呢、這个我朋友，我同佢有私交，我唔敢同佢反面。嗱、啊、呢、這个真系好捻懦弱啊！我对啲人好失望啊！当然啦，我对佢失望又如何呢？系咪？咁我唔通屌佢咩？咁我都系屌你呢个陈乐行噶啦。但系佢哋呢啲嘢咧，话俾大家听，就系、是、统战嘅方法嚟噶咯。埋鸠你身，同你埋堆，然之后同你扮 friend。其实阿郑松泰讲个扮 friend 咧系有效嘅，走去扮 friend。喂，同你好 friend 啊！喂。同你扮 friend 嗰陣時熱狗都好多啦，走埋嚟同我哋扮 friend， 然之後，神區我即係背後 PM 又我撐你嘅，屌你乜台前又我插鳩你嘅，大把呢啲人啦，跟住就喺度拖緊你後腿，就係拖撚住你，等你唔好同佢反面，然之後搞撚到你即係個人好 indifferent， 就係到底即係屌你乜我又同你有私交，我又即係冇撚意思走去即係嚼鳩你咁撚樣，係咁啫嘛，成單嘢屌你老尾。一早同呢啲咁嘅撚人切割啦，真系要啱唔啱？你屌你老母！你搞乜撚嘢啫？你依家叫人翻去六四集会啊？吓、啊？撑粤语，你点撚样撑粤语啊？我屌你老母！撑粤语，派辉春又话撑粤语，大把咁啊！范国威都撑粤语啦，讲嘢，你做啲咩嗰啲乜撚嘢撑粤语啊？粤语咧？你讲成啲人话要讲撑粤语，粤语靠咩？要多讲，唔系靠多写，唔系靠屌你老母喺度开技招，悭啲啦你！你想从政啫嘛？唉，真系你想从政都冇所谓，好多人都想从政。点解有啲人我哋屌你乜攞个心出嚟支持佢？就因为佢真系落咗个区嗰度服务嗰啲街坊，好捻辛苦，做捻到系嘛？又攞自己啲钱出嚟，攞自己嘅光阴出嚟去做。我哋系睇得到嘅，嗰啲系屌你咩？我哋唔系盲噶嘛？从政都有好多人噶，大佬，但你呢啲就屌你乜摆捻到明系揾鸠人嚟笨柒咯，即系买刘子琪身啊，屌，然之后吓啊话、啊、要搞呢、這个咩啊毕业之前又搞镬大单嘢，你老母閪啦你真系，好啊，直至你而家上个位，我公鸠起你啦，睇下你几时做议员啦，系咁多嘢， 我哋呢个台咧就屌你老母就得罪好捻多人，但系呢啲嘢你唔捻讲又唔捻得啦，屌你老母你唔捻讲咪即系你任鸠得佢喺度嚟胡作非为啊！即系一讲到呢啲就会真系好捻激气咯，系咪啊？真系一样嘢，唔好俾嗰种嗰个感情佢羁绊。佢迷惑你嘅啫，佢唔系真心同你交友噶。你谂翻转头啦，你主要同佢有交情嗰啲人，又系本土派嘅，即系你自认为本土派嘅人，谂谂啊呢样嘢啊，即系我唔会点勾你嘅。佢埋你身为乜啫？系咪啊？佢呢个人系不嬲都有 agenda 噶。唉，真系好啦，咁啊唔好讲呢个咁嘅废人啦。咁啊，一你撩起我又咩落行物落行啦， 真系好多歌嘛。 唉， 一个谈一个周一个陈， 咪有啲又话即系讲事实咧就唔好怕，即系得罪人。即系我都唔系 有啲人系怕噶嘛。 系啦，我 好似识佢又就唔好踩咁尽，咁你唔踩咁尽。咁你喺言语上修饰下，但你事实嘅基本系唔会，即系个立场系唔会转噶嘛。 咪即系你当然啦，我就梗系，即系我就唔怕啦。但系即系你有阵时咁样讲，你自己都会好捻怒气噶嘛。即系佢明屌你谂，佢明系屌你谂，佢明系泛民嘅啲友嚟噶嘛。即系唔系话你同泛民唔可以合作，我冇咁讲。但系佢泛民得嚟，佢系踩鸠住你本土派嘅人上位，系揾鸠咗你哋笨柴好捻多次啊嘛。喂，我作为一个外人，我狗就咁睇啊，我都睇唔捻过眼啦，大佬，屌你老母搞个技招搞咗两次，都已经系啦，依家又喺度玩咩司法复核啊咩，哎呀你收皮啦，即系玩捻够未啫？你就借你借呢单嘢玩捻够未啊？我想即系请问你。咩浸会普通话呢单嘢？ 佢有第二单，佢咪唔玩咯？ 咪系咯，佢梗会继续玩啦。但你玩嘅时候，你系伤害紧其他人噶嘛？喂，人哋都决定咗唔上诉庭啦，呢件嘢要屌你谂，你仲喺度玩乜卵嘢啫？你战友啊，屌你谂乜当你契弟啊？所以咧，黄杨达咧都系坦白嘅啫，同埋呢个郑松泰都系坦白嗰头嘅啫。即系话同你扮 friend 啊，话呢个系帮过佢契弟啊，即系呢啲嘢咧就可以咁样谂，就唔可以咁样讲，即系零俾人知又冇俾人见，呢啲嘢就叫做咧一鸠羊你陈乐行都系啫嘛，你当嗰班浸会嘅学生会嗰啲人系咩啫？屌你乜当人哋 condom 啫嘛，屌你老母，你都系屌你乜用捻完就算，边有分别啫？你同黄达乜分别啫？战友咧？真系一战又系点咧？喂，我啊发言之前啊，如果有啲系涉及兴旺疹啊，或者咩嘢租租屋啊，我都会考虑下佢嘅感受，会唔会我讲呢一样嘢系令到佢尴尬，令到佢难受，令到佢即系嗰个处境系即系好唔捻知点嘅？咁我咪宁愿唔去讲话，唔去做嗰件嘢咯，系咪啊？屌你谂下，你唔捻系啊嘛？你乜捻嘢都睇你自己啫嘛？几捻自私啊你！战友啲嘥鸠气啊！真系，唉，唔好讲啲人真系，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就系埋你身咧，嗰啲交情系假，你即系要分清咯，大家要分清楚，嗰个人屌你乜埋你身同你交友咩，到底佢系真心系想同你做一个朋友，定系想借机影响你嗰啲咁嘅行动咧？真系要。分清楚，即系我嗱呢，我冇责怪啊，子琪啊，大家唔好搞错啊。咁啊，喂，讲个第二样啦，黄仔啊，一样嘢都即系一讲我都唔系咁开心嘅，呢啲咁样嘅嘢。喂，讲下嗰个施宝成啊，佢走嚟我度留言咧，就话即系话我屈佢吓。 施宝成系咩人啊？ 即系嗰个嘅花式足球嘅表演者。嗱，我立场真系好简单啫，阿施生。你唔需要话我咩似政棍一样啊？咩你讲呢啲废话嘥气？因为佢喺我度，或者我都需要唔需要系即系开翻嗰一个嘅我自己嗰个 page 出嚟俾大家睇睇 吓、啊，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噏乜啦。因为佢走嚟咧就起晒讲，又话我偷图啊，又话成。其实嗰张图片咧就响边处嚟噶啦，就响香港电台嗰个嘅新闻部咧嗰、那个 新闻图片 嚟噶，就唔系偷图嘅，就唔好即系冤礼咗我咧，就话觉得我系去咗偷咗人哋嗰张图。唔呢啲图唔系偷图啊，唔好意思啊，真系 偷图第二啲 吓， 偷图第二啲。 唉，佢真系，同埋我系冇打，我系冇铲到佢水印噶。大佬嗰度系写捻住系 news.rthk.hk 噶，唔该，冇偷图啊。好啦，咁啊，即系睇睇佢嗰个嘅留言啦，因为佢都即系喺度同我拗咗好耐，乜乜物物咁样啊。咁啊嗱，好啦，show咗出嚟啦。咁话说咧，就有一个嘅咁嘅 post 就话咧，我就话公民党咧就不学无术。就即係講街頭文化，咁當然啦，街頭文化有好多人有自己唔同嘅詮釋啦嚇。但街頭文化其實源於紐約嗰啲黑人噶嘛，即係咩 hip hop 啊、噴塗鴉啊周圍嚇、啊，即係跳嗰啲街舞啊，著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好闊嗰啲闊身嗰啲褲啊咁樣嚇。咁算啦，呢啲有啲人話：，誒唔係，我哋香港都有。Fine， 我唔同佢拗呢樣嘢。你覺得香港有咪有咯？即係你笑死啲黑鬼，笑死啲鬼佬啫嘛。你嗰啲大媽喺度唱戲啊，你嗰啲咁樣喺度唱譚詠麟都係叫做。即系街头文化嘅，你贻笑大方嘅啫，因为我唔会同佢拗呢啲，算数系嘛？咁你唔同意啊，算数。话我呢个 post 冇提过施宝成三个字啊，系咪？我即系笑鸠佢哋唔肯识嘢啫。 即系咁啱佢坐喺度啊。 同埋我个着眼点系嗰个所谓咩啊？系守护街头文化呢六只字柒啊嘛。我点解拣呢张图一就系因为你哋写守护街头文化，而我唔捻认同你呢啲就叫做所谓嘅街头文化，因为呢四只字已经系有一个固定嘅含义。你话认为唔同意嘅？你咪话哦，唔系街头文化咧，都话包括我施宝成嘅呢啲，同埋包括咧，嗰阵时杨炳基嗰个叫咩啊？好气量嗰啲都系叫街头文化，你咪讲咯。大家唔同意嗱，我冇讲过咧，即系佢里边咧，公民党原来话礼拜日咧就系、是、会去即系搞三个钟头咧嘅试玩，就是、大家轮住排队啊，乜乜乜乜嗱，我冇意见啊，对于你呢啲咁嘅嘢，即系多捻鱼。虽然我觉得我冇意见，我亦都冇提出过任何意见。跟住施宝成就觉得我侵犯咗佢啦，因为佢喺呢个照片当中，系咪？就佢喺呢个照片当中啊嘛，吓、啊。咁但系我冇提过佢，我冇提过佢都唔得，佢都要闹。咁佢话我咩咧？咁啊嗱，佢喺度闹啦，呢、這个就施宝成啦。OK， 就话有人咧就叫佢入去睇下咩事，个偷张图嚟插，就唔系偷啦，讲咗啦呢样嘢，又讲到自己好委屈啦，啊惨过梁天来啦。惨过梁天琦啦，就系猪头骨咧，佢都预咗硬食，我唔知佢食咗啲咩猪头骨，我都冇批评过佢。佢就话：诶、哎，大佬啊，神区你都唔好连内文一隻字都唔睇，因为我根本上又唔系讲紧你嗰件咩嘢公民党咩三个钟头试玩啊嘛，大佬，我系讲紧你哋唔捻识咩叫街头文化，然之后滥用文化呢两个字，乜嘢都套用咗文化呢两个字啊嘛。嗰阵时陶杰都笑过噶啦，喺光头顶都话你哋啲人农村文化又周街屙屎又当系文化。咁我就係其實我個著眼點就係你哋唔撚識咩叫文化啫嘛，其實嗰班撚樣就冇文化，喺條街嗰度乞食啫嘛，為咗錢啫嘛，又逃税漏税又唔撚報税，一陣間我都會講埋。好啦，你施寶成又我屈你啊乜嘢啊？其實只係乜即係呢啲就係佢喺度嚟講緊佢 sell 緊公民黨嗰個嘅 scheme 啦嚇，三個鐘頭嗰個。咁咪话谂唔明点解要咁样老屈入面啲表演者，大部分都系香港拎过好多奖，武功都有劳啦。你讲呢啲嘢系嘥气嘅。第一，我冇老屈你，我唔知老屈咗你啲乜，我老屈咗你啲咩啊？请问你话觉得你呢啲系属于街头文化一种，你咪讲咯。你唔好话我屈你，我屈你啲咩啊？跟住落去佢又冇答过噶，我屈咗佢啲乜？你答唔出我屈咗你啲咩啊？跟住又入面啲表演者好多，喂唔好意思啊。第一，你自己都喺下边认咗你有收钱，你有冇报税啊，大佬？喂，你话攞奖？喂，你攞奖，你记唔记得李丽珊啊？李丽珊攞咩啊？英属香港嘅时候攞一面金牌嘛？你知唔知佢攞奖啊？屌你妈，个奖金都要报税噶，大佬！讲嘢真系，你哋嗰班有冇报税噶？全部都有冇报啊？讲啦！嗱，拎张税单出嚟啦！平时又讲佢自己去一次收几多钱，几多钱，几多千蚊，几多万蚊。我讲嘢， 即系你闹我唔紧要，你话诶、哎、你仇斯达先至唔识咩叫街头文化。嗱、啊，我哋呢啲玩花式足球就系街头文化啦。不过我企定定玩嘅，就唔同外国嗰啲边行边玩嘅，因为你企定定要咩啊？点解你要企定定啊？因为你收钱啊嘛，收钱都唔紧要，每一个人都要搵食。喂，阿华仔拍嗰套电影都睇过啦，我同你成日睇噶啦，成日讲嗰句对白噶啦，最尾嗰句呢、這个女落转，记唔记得啊？做人最重要咩啊？最难最难系咩？最难系咩？食饭啊嘛，咁我哋都认同食饭系好紧要。但系你既然你都系觉得你自己揾饭食嘅时候，你就唔好讲到自己系咩艺术表演者咁捻高尚嘛，你都系喺度揾餐晏啫。你就唔好喺呢一个两个角色中间喺度不停咁样去 swap， 一时又话自己系艺术表演者啊，好捻高尚啊，要搞维护保育街头文化。哎，到俾人抄嘅时候，哎，我哋都要搵食嘅咁样。你屌你老母，你咪好捻着数。一个真正嘅左翼话俾你听，无论佢系麦当劳卖汉堡包嘅，抑或佢系喺呢个厕所里头做清洁嘅，同埋李斯堡城喺街头嗰度玩花式足球嘅。職業是无分贵贱、无分高低的，不好意思，就不要一时又说自己是咩攞过好多奖啊，好光荣啊，又咩为广争光啊，哎，好巴闭啊，你为咗你个人啫，不好意思，系咪？即系你见到嘅咧，呢啲咁嘅人不停就喺两个嘅角色嗰度咧，不停咁跳嚟跳去。啊，当你俾人插话，哎，你哋喺嗰度咧都系收钱嘅咩嘅时候，你系我哋啲揾食啫。喂，自己平时行出嚟堂而皇之就话，啊，我哋咧就系呢个街头文化嘅保育者，点服啊？你叫人哋好啦，都算数啦。你话要发牌得嗱，我抛出一个建议。第一，你嗰个嘅表演场地一定不能够接近民居。第二，所有嘅表演者一定要系香港永久性嘅居民。第三，所有的表演的捐款一定要投入一个的指定的上锁的特定了上锁的一个收集箱，然后由政府人员呢就派一个帮品和几个友在你整个区域监管，不能够将那些捐款呢自己私下收藏，然后当你表演完结之后 由那些政府人员监督之下数钱，然后呢就将那个款项记录低转交税务局处理。嗱，咁我同意啊，你同唔同意啊？仲要交市值租金，唔好意思，嗰笪表演场地 基本咯， 你就唔好霸一条街。喂，呢个好简单嘅就行人专用区就行人，唔好咩嘢咩讲咩行人专用区。我哋可唔可以喺行人专用区同埋表演之间做个平衡啊？凭咩行啫？行人就行人啦，行人噶嘛，嗰度系咪俾你企喺度噶嘛？你唔影响人，大家叫只眼开只眼闭，呢啲叫做即系等于年初一，你将架车泊喺街，差佬唔捻抄你牌，呢啲叫只眼开只眼闭。但你屌你老母，你唔系去到屌你老母拜捻到年初七人日，你仲周街泊噶嘛？一定抄鸠你牌噶嘛？因为你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啊嘛，你呢啲一样，唔系大捻晒噶，唔好意思啊！你啲咩街头表演街头，呢啲人好多香港咧，嗰啲人咧真系盲目嚟噶。我都唔怕讲，真系盲目。你见到佢，哎呀，街头表演者啊，哎呀，佢同大妈好唔同啊，所以我哋就要好可怜佢，可怜佢乜撚嘢啫？你可怜佢乜撚？佢有交税咩？有冇交税啊？唔好讲你打紧嗰份工啊，讲紧呢一啲街头表演有冇报税啊？老实啲作答啦。嗱，你啊咁啊，嗱，那个行人专用区冇咗，其实冇所谓噶。你够叻，你咪租间铺一齐喺度玩咯！屌你老尾，交市值租金啦，租间铺十几万一个月，降咗价啦！依家嗰啲租金，租间铺头咧，地铺嗰度讲嘢，你又霸住条街又唔交租，又唔报税，话你冇捻着数，无本生利吓，除咗交陀地啦，交陀地你要去，点解你交陀地都要去旺角都唔去第度啫？讲咗咧，就系因为你哋嗰、那个。人流最捻集中最旺就喺旺角嘛，冇第二个地区旺捻过旺角，亦都冇第二个地区又可以聚集到一堆人咧留喺条街嗰度。尖沙咀个点解唔得？尖沙咀冇嗰个氛围。第一，佢喺海边嗰度，冬天又大风系嘛？好啦，夏天咧又屌你老母，因为即跟得个许留山啊嘛，同埋屈臣氏你知啊，嗰个星光行对出嗰度冇乜其他食肆嘅，话想食鸡扒又唔得，咖喱鱼蛋又冇，唔通入七十一买啊？屌你老尾，真系咁好啦！ 因为嗰度系制造唔到一个氛围咧，系俾佢哋去聚到一班人去聚众去揾食。而喺呢、這个而旺角西洋菜南街呢个地方咧，系独一无二嘅，系聚到人，而且周边咧系有一班友咧，即系喺度卖，即系又卖啲熟食啊，等你人坐晒喺度啊，企晒喺度听嘢啊，好捻得闲啊，咁样系全香港冇第二个地方可以比美，或者系即系同佢比较得到，系冇嘅。咁你啲友咪屌你咪赖死都喺嗰度咯。喂，等于个日本仔咩 Wally， 佢都周围唱啦。嗱，佢都冇特权嘅，我认为佢都唔可以霸住条街去唱啊。但系佢都冇人听，佢都周围唱啦。喺大埔又唱过，青衣又唱过，屯门又唱过。咁人哋嗰都揾食噶，人哋嗰都摆个兜出嚟噶。点解嗰个冇咁令人反感啊？一唔似得你哋呢班咁样咩，就系死人都要攞去旺角咯。系啊，旺角好吸引，吸引在于咩啊？吸引咗啲金钱啫嘛。嗱，你又讲话，唔系啊。其实我哋咧都系想表演俾更多人啦，即系等于你无敌神区，你冇嗱，佢好兴啊，反驳啊，一扮佢哋反驳啊吓。你无敌神区够冇声称冇收钱做节目啦，咁你咩啊？系啊，我系做俾人听啊，节目有人听我就好捻 high 啊 ，high 捻我打飞机啊。但系我系冇喺个旺角嗰个街头做节目，我冇聚咗千几人喺旺角西洋菜南街做节目啊嘛。我喺屋企做，啲有各自喺唔同嘅世界角落、唔同嘅地方去听啊嘛。嗱，你又做啊嗱，你喺街头表演，冇人收钱啦。到时我去旺角送首傲骨俾你听，我话嘅，你施宝成去旺角唔好收钱。不是一次半次、啊、persistently 持续地不要收钱，我唱首傲骨给你听，兼带埋墨、带埋钱、带埋纸、宣纸，写个福字给你。我在这里讲的，你持续地你不要收钱啦、啊，得唔得啊？唔得啊嘛，睬你有味啦，贪你首傲骨，贪你个福字咩？咁简单咪讲完啦，已经讲到尾就利益。嗰、那个分配嘅问题嘛，所以唔好讲咁多啦。我抛出嚟嗰啲，同你抛出嚟嗰啲，你嗰啲唔不切实际咩？大家咩喺度排队？大妈嗰啲大把人啦、啊，跳大妈舞，人海 都好多人围住噶，把你翻落大。 屌你谂乜大妈舞？你有几条队啊？吓、啊，我当你咩佢咩画咩六个三个表演场地。屌你老母，由第二个开始全捻部大妈排捻晒队啦，傻閪白痴先谂得出啦排队，屌你乜狗唔捻搭白，大妈周围排狂排，话俾你听几百人一齐排，你够佢人多咩？排队你品文排啊？你请咩啊？你请南亚佬排啊？点排啊？不知所谓。我头先提出嗰啲就啱啦，要有香港身份证嘅人先可以表演，不能够屌你咩一般游客又走嚟表演乞食。第二样嘢要远离民居。第三样嘢就要派一个政府专员嚟监察你班友收钱、点钱、数钱、报税。讲完，你同唔同意啊？嗱，你同意我嗰个就得啦，我就赞成你要搞嗰啲嘢啦，啱唔啱啊？公平啊，大家冇理由你唔使交税噶，系咪啊？我同兴旺诊就要交，你唔使交，挑你老尾真系。你知唔知即影即有嗰啲收好多钱嘅兴旺诊嗰啲，真系 几廿蚊一张嘅啫嘛。 你知唔知营业额系五位数字噶？ 仲免租啊？ 免租免税。 免税。 屌你老尾真嗱，我唔系话诶你眼红人，你眼红精，唔好意思啊，唔系啊。 喂，咁眼红好正常 系 嘛？ 唔系啊，唔系眼红，本身你班冚家产，如果唔系走出嚟。有恃無恐話呢條街係嗰啲咩文化乜柒，我唔撚理你啦。你咪中意去 cap 多啲水咯。我唔會阻人發達嘅，我哋呢個台係咪先？但你又唔好講到自己嗰啲嘢好撚合理啊！我霸撚住條街咧，就係搞緊呢個街頭文化，即係佢喂唔係存在即合理噶。你嗰啲嘢存在咗喺度，大家當睇唔撚到冇件事。我話撚知你，興旺產又話撚知你。但是当你走出来说哎呀我们这些其实是合理的，你唔该你接受的时候你真的收皮啦，这些是不是要你根本上你就不合理嘛，霸撚住条街。喂，不单止只是大妈的， 嗰、那个问题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二就是霸街的问题嘛。嗱，公民党啊知其一不知其二，成日话我哋降低个噪音去几多分贝以下，冇捻意思噶。嗰度叫行人专用区啊，攞嚟行人，唔系俾你攞嚟塞住条街噶。你知唔知嗰班衍生嘅两个问题？公民党系噪音同埋阻街。你解决噪音冇用噶，佢都系阻住条街噶，傻閪。呢啲叫政策研究啊，识唔捻识嘢啊，大佬！ 呢啲又叫上得床掀被冚。 呢啲咪就直头上得床嚟掀被冚咯，有恃无恐。 即系冇人理佢啊，当攞正牌系佢嘅。 已经唔使你交租啊，咁多年。咁点解唔好我哋去开个坛？屌你冇我哋去即场开台鸠噏都得啦，都有人俾钱嘅，可能会你冇人冇啊，啲好得闲。 摆个兜喺度， 摆个兜喺度，有人俾钱噶啦。咁不如我去旺角做啦个节目，使啦喺 Facebook 做啊。白痴啊，真系你唔系个霸条街咁啊！最紧要就系黐捻线啲人真系，大家讲下道理咪又我屈你，即系算数啦。唉，真系唔好同啲人计较。即系唔系话你屌你乜？你出名就大捻晒嘅，有传媒访问你，大佬热九万人堂都未捻惊啦。即系大家讲下道理啫，啱唔啱啊？唔好起晒杠。 热九万人台。 咪即系我明明冇批评过你施宝成半句，你乜可能走入嚟又话我屈你啊？又话我政棍啊？又话我偷嘢啊？喂，你佢话可唔可以讲下理性啊，大佬？我提都冇提过你，我又唔捻识你，你系都要嚼下我，咁我依家咪回敬下咯。来而不往非礼也，系嘛？嘥气真系。即系唔好讲咩文化啦，收钱就收钱啦。嗱、啊，人人都要食饭嘅，我都要收钱，冇乜反感。但系咧，你哋讲到屌你乜咁捻，去到咁捻尽咧，又我偷图啊、偷相啊，又话我乜乜柒柒咧，就唔好意思啊，唔该你报税。点解你黎山攞金牌都要报税？点解你唔使啊？你攞个咩奖咁巴闭啊？曹星如唔使报税啊？一样要纳正税。精英大师个马主唔使纳税啊？个骑师唔使纳税，个骑师使乜纳税啊？你睇潘顿嗰啲收入嚟嘅要纳税，嗰啲都系奖金嚟噶。唔通蔡约翰唔使纳税啊？全部人都系纳正税，唔好意思。OK， 一黐鸠线嘅真系，租又唔交，税又唔交。好，我哋咧就继续讲第啲。啊，听电话啦，点几钟啦？原来，真系。 你讲第啲咩添？ 讲咩？你想讲咩？你有冇补充啊？ 我冇啊， 系，我惊你想讲六四，你可以讲六四， 系留翻俾陈乐恒讲， 系啦，留翻俾佢讲啦，佢咁中意叫人去六四，咩讲佢啲人咧，即系，唉，又即系好，即系翳住套戏啊，因为，唉，唔好讲啦，晒够气真系，好，我哋听电话，嗱，电话号码就81912047，81912047，依家可以大家打电话嚟噶啦，130条线。咁啊好啦，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咁啊，听听先呢个嘅。正在接通当中。 喂， 早晨啊，点称呼啊？ Agent 啊 ，Agent， 请讲啊 ，Agent。 喂，你好啊，讲两单啦。喂，你讲开阿韩啊，但系我觉得其实真系几好笑。你咪话而家你哋今日讨论关于佢抄袭问题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汪洋嗰个抄袭啊，系。 佢有本书咧， 系 佢好自然嘅，有本书咧，即系咩唔知咩创作咧，其实佢就一开头佢就系好承认。是一个很抄袭的人、 啊、 完全呢他根本就是一个很抄袭的人，跟着就觉得就教坏人，叫人家说抄袭无罪，抄袭无错， 是 这样的，很贱的这条人。 但他那个抄袭他抄得很曳，他怎么教人啊？ 很曳，即简直是晒大谱咯、 啊、 是 啊， 所以他面皮厚，你需要知道这些人你就算你今日你讲完呢番说话，即系唔好介意啊！你讲完呢番说话，佢都系当冇听过噶。 系，当然系啦，佢唔会回应，佢绝对唔会回应当冇听过。 都，佢已经 去到一个状态就觉得，你咁样拉得几多就几多咯，踩到恶鸠咁样咯。 最好绝对系咁，当然我哋去，我哋做呢个节目都唔系话要影响汪洋本人嘅，系俾佢哋啲信徒。 不过你觉得最好一样嘢就系、是，亦都话俾啲人听，嗱、啊，即系我都觉得系咁嘅，中意创作嘅人其实。都有个底嘅，有个谱噶嘛，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 你吸收咗啲 ，OK， 我垃圾又好，宝贝又好，咁我攞个垃圾出嚟，我都先要转下边嗰个大佬，系咪咁讲？ 系啦，佢都完全博都唔转，照抄嘅，咁啊，即系唔系我要俾大家睇得到，哇！原来世界上系有啲咁捻样嘅人嘅，即系你抄咧，其实咧有好多书都会 call 呢啲 source。但人哋 call 嘅 source 咧，系会落翻嗰一个嘅资料来源，就唔好怨佢咁嘅。 人哋我喺 confirm 边度，以前读书都搞过噶嘛。 系落注脚噶嘛，系会系嘛？佢系冇噶， 冇噶， 系啊， 完全都系冇噶， 系啊。 佢即系我自从嗰次，其实我真系冇搞完之后，我就唔睇啦，乜都唔理啦。不过你今日又讲开，我又好似有本书攞嚟睇下先。咁我哋一开始第一章佢已经讲明系抄老房要抄。 哦，佢即系咁边 咁嘅概念啦，已经系。 喂，佢嗰本书叫咩名啊？你讲嚟听下，分享下。 嗰条咩咪话搞嗰啲咩创作啊嘛？等我谂乜？职业创作笑死朕。 哦，我知边本，头先我哋有搜过出嚟。 啊，因为我又唔好听晒你啲嘢，即系我一开头你有冇睇啊？开头第一句已经开宗明义就已经讲呢样嘢啊嘛。 我未揾到嗰本书啊， 变咗， 即系我知 变咗呢样嘢啊嘛。 知道有呢本书存在，叫《职业创作笑死朕》，但我就手头上冇。 系啊，佢第一句就系讲呢啲嘢啦。跟住其实佢都好屎忽鬼嘅呢条友，即系江郎才尽啊，大家都冇乜嘢啦，去到某个位啦咁。咁有樣嘢，有樣嘢又公道嘅，我又覺得係咁嘅。佢係始終係撈嗰一份寫篇啊嗰啲咁嘅編劇嘢係咪？咁唔多唔少，佢都嚟出自己啲經驗嘅。咁佢呢本書裏邊有講嘅範疇裏邊又唔同嗰啲，去到咁佢自己唔識嗰啲嘢係咪？佢識嗰啲嘢就變咗有啲代入感呢句。你唔使理，不過佢最巧妙嗰樣嘢就係一開手就話俾人聽抄啦，你抄啦，全部都要抄。 但系抄咧就要抄就有个谱，同埋咧要有啲技巧，就起码 rephrase 晒啲字啦。 系啊，呢样嘢真系唔得咯，我觉得。咁不过第二样嘢，我想讲翻咧，你头先又讲关于呢个行人专用区呢个问题啦。 哦，好啊。 咁咧，唔知有好多人咧冇乜要回想嘅，其实即系其实开始系一件好事嚟嘅。吓，嗰阵时太长啦，即系应该唔讲发展得太。嗰陣時，嗰條路咧係淺窄嘅。如果你開翻從嘅純車行咧，係唔夠人行嘅。 嚇！ 啲事發展到話啊，不如俾多啲人行啦，咁樣啦。嚇！咁啊，唔知點解大家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好似去到2000年啦，突然之間有啲人買入嚟，跟住攝下變咗好多賣藝嘅，仲多嗰啲行人。 本身咧就少啲賣藝嗱，本身咧初頭咩咧就嗰啲賣寬頻啊，賣咩有線電視啊、撈 TV 啊嗰啲有咧就進駐先嘅，就擺曬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咁嘅二奶架嘅陣。跟住慢慢咧逐漸大家有恃無恐啦，佢又擺陣啊，我又擺嚟唱歌啦，佢又擺賣藝啦，佢又擺咩占卜星相啦，佢又擺即影即有啦，就越擺越多啊嘛。 係啊，咁問題就係你既然咁，我就不嬲都去嗰個境界，而家咁嘅情況咪都係殺鬼咗你咯，大家。 係啊。 一拍两手咯，点个原因就系咩？我都觉得香港啲质素唔高嘅。 喂，同埋咧，喂，同埋唔好讲咩劣币驱逐良币，都系错噶呢样嘢。唔需要咩劣币驱逐咩良币，嗰度唔系表演场地嚟啊哥，嗰度从来系行路嘅，行人路就攞嚟行人。 还原翻佢，俾人行路咪算咯，系咪？ 行人专用区攞嚟行人嘅，唔好意思，唔好咩劣币良币啊！你劣币良币呢个观点都系错咗，你唔应该用呢个观点嚟去评论呢件事，因为嗰度本身系攞嚟行人嘅，唔系攞嚟俾你表演嘅。表演嘅地方就攞嚟表演，行人嘅地方就攞嚟行人。你要搞一个 combination 系呢一个行人专用区系有表演嘅地方，唔该你拎出嚟，拎去区议会重新咨询过嗰个地区所有嘅持份者，包括楼上嘅居民，包括当区嘅区议员，唔好咧就屌你咁样先斩后奏，话有一个行人专用区，然之后咧就试下渗入自己啲私货，就走去搞表演，呢样嘢唔捻啱嘅。你当你批评咧政府去搞私货，渗入啲私货嘅时候，你就唔好自己都系咁做。好簡單嘅啫，呢樣嘢係。 我就係覺得係 行路咯，行路得噶啦。 行路咪走路行路咯。喂，当你 多路多路人群啊嘛，啱嘅喎，你嗰条路净系行人啫。Sorry， 系啊，冇错，就咁咯。嗱，当你我唔会介意你话，哎，我哋行人珠江呢条路咁阔，哎，我哋搞表演得唔得？得，你拎出嚟重新咨询过，到时我就会发表啲意见出去反对你呢个咁嘅咨询。讲完就唔好。 系啦， 就唔好夹硬嚟啊，大佬！话依家咧咁样啊，我哋不如试下，即系咩咩玩三个钟头嘅 scheme， 就大家睇下试下示范一下，由我哋公民党领导底下，就点样喺发牌嗰个情况咧嘅之下咧，就会点样井然有序嘥气呢啲嘢叫做嗰、那个地方本嚟咪咧表演嘅。 我觉得佢哋咁样做都系为咗佢哋自己方面嘅行啲做啲咩行动啊，嗌嗰啲即系嗰啲唐诗派啊，可以喺出嚟做嘢咁啊，嘥气啦。 吓！ 唔系，直情斩 晒 佢，唔好搞咁多。 系啊，依个斩咗佢咪几好，几好啊！你都唔行人啦，你都根本上，喂，开条街俾你行人，你又唔系攞嚟行人，攞嚟屌你妈嗰度，喂，嗰啲租值蚀咗几多啊？ 你我回想翻我当初，我 系经 历晒咁嘅 时间， 吓，好开心嘅，好舒服嘅，吓，好悠闲 嘅。咪所以我哋分析一个问题咧，就要你讲翻问题嘅根本。当初搦呢一个咁嘅行人专用区去到油尖旺区议会咨询嘅时候，你纯粹系话要做到人车分隔，改善路边空气质素，同埋令到行人咧系多啲嘅空间嚟到行走嘛，就从来冇提及过任何什么表演啊，什么呢啲咩街头卖艺啊，冇讲过啊嘛，冇讲过话喺条街嗰度做商业活动啊嘛。咁如果你又要当日你又改变咗个用途嘅时候，唔紧要，依家话杀街，重新拎翻去议会咨询过，当大家都同意嘅时候，你咪去做咯。 系啦，冇错啦。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吓，都唔讲嘅。人哋外国就算系做一啲咁嘅嘢， 系 人哋我举个好简单例子，唱歌，不停，其实唔系一窝蜂走落去嘅，人哋系都会有 instrument 嘅，你哋唔知嘅。 呢个系华人嗰个特色嚟噶，华人特色嚟噶。即系喺唐人街开咗一个铺头，话开咗一间餐馆，系赚到钱嘅，成条街都开餐馆，就系咁啊嘛。 系啊，唔会噶，人哋问我，即系中国人嘅文化就 系 咁啊。 呢个 又 系， 我咪一个工大 概 做啲 咯。系啊，咪就系咁咯。哇！我哋依家为我哋依家种植，种植呢个棉花赚到钱啊，全部种植棉花，成个省嘅农民种植棉花，就系咁咯。咁又冇自律啊嘛，你就唔。唔好屌你谂乜又话发牌发乜捻嘢牌我唔捻明发牌唔紧要我唔会反对你发牌唔该附带啲条件唔系附带啲条件我唔知啊嗱你话 agent 你同唔同意第一就要用香港身份证先可以表演冇意义啊呢、這个第二就系佢咧呢个表演一定远离民居嗱亦都冇意义啊第三你同唔同意我嗰个建议就系你即系等于控烟办咁啫嘛整个帮板落去嗱。你嗰啲咁嘅表演者，佢派个帮品就几个咁嘅队员落去，喂，整个箱出嚟咧，嗰、那个钱咧系要上咗锁嘅。你嗰啲人咧，如果要捐钱，一定要入嗰个箱。然之后你表演完之后咧，由嗰个帮品去睇捻住你数钱，然之后佢记录低你当日咧收入系几多，报翻税局。你同唔同意咁样做先？如果发牌， 同意，梗系同意啦呢样嘢。 系咪公平啊？公平啊？系嘛？ 系啊，因为你用一样嘢，因为你用紧嗰个空间噶嘛。 冇错啦。 是 你用一个公共的空间做你私人利益的事嘛，不要讲到自己什么文化那么伟大。哇如果是这样 我就可以说自己和兴旺陈日日在做文化传讯的工作推广粤语屌你多撚鱼啊真的。不可以这样的嘛你为你自己。 你这样不是做到一个秩序出 来。 是。你所我这些提出了 ,OK, 没问题。其实反过来。冇问题喎，因为你去到做嗰个位，你嗱翻转啦，我系食环署，系咪应该咁讲？系咪嗰边负责啊？ 唔清楚呢个就 吓，冇理啦。总之个部门负责啦， 系有个部门啦，系啊。 咁嗰个部门负责就有条数计噶啦。 系啊，啱啊，我做咗最好啦。同意同意。喂，好啊，喂 ，agent， 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好嘛？ 先，唔好客气。 O K， 喂。唱歌啊，真系要唱啊！你太耐冇唱啦。 唔系，寻晚 I G 又直播唱咗，你冇听？ 系啊，咁啊，算啦，算啦，哎呀，放过你啦，今次。 O、okay, K， 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啊，拜拜。 好啦，下一位啦，啊，咪嗱，我哋提出嗰个意见都唔曳喎，即系可以咨询下啲益友啊，同唔同意啊？佢哋成日讲发牌嘛，你数钱啦，搵个人去，屌你老尾，真系，到时佢又屌鸠我一次啊！嗰班咪咩表演者？ 即系赚埋嚟交俾交税咧，拎佢。 喂、 啊、 喂，系 啊，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啊，早晨早晨 ，Douglas， 请讲啊。 喂喂，我谂冇啊，听你今日喺笑王人大。 系嘅，系啊，抄走。 即系讲抄书啊！你即系我其实一年前打个电话嚟， 系 嗰日讲《热血时报》抄嘢。 系哦，你都分享过《热血时报》抄袭嘅嘢嘅。 系啊系啊，一年前、嗯、哇，咁啊一年喎、啊，大佬。 系啊，好快一年噶啦，眨下眼。 我记得我嗰阵仲喺新加坡打过嚟。 系。 因为曾经喺《热血时报》实习啊嘛，咁嗰阵实习好无聊嘅，叫你写新 闻。哦，你系曾经喺热狗实习嗰、那个。 系、嗯、啊系啊系啊， 叫你写新闻定抄新闻啊？ 抄。唔系写嘅，喂，冇彩，即系冇采访啊，大佬，即系咁 grad 咗走埋啦。我人唔喺香港先去讲啦，即系嗰阵去，即系我读啲社会科学嘅科去实习。 喂，我即系喂系啊，喂，我就想又好有兴趣问你，第一，你读社会科学嗰啲科，点解会话嗱？你知啦，做现场啊，你会将嗰个所谓嘅即系实习咧，会写落个 CV 度噶嘛？ 系啊系啊， 喂、 啊， 你点会拣《热血时报》？同埋，我想问你，到依家为止，你仲有冇将你喺《热血时报》实习嗰、那个咁啊嗰个经验写落 CV 啊？你分享一下。 喂，其实CV 啊，我又真系冇咁 concern 噶嗰阵，即系我读social science 实习咧，其实其他同学都系去政党，即系我啲同学都系去政党啊。 我想问你依家唔系 我话。 我想问你依家 去 NGO 嗰啲会多咯，唔系我点解去《现时报》咧？因为我本身冇谂过去《现时报》噶，我 apply 去加拿大噶。 系，咁点解去咗热狗咧？ 好似嗰阵讲过啊，咁后来加拿大因为 visa 嘅 application 太过慢啦，因为我记得去 Vancouver 嗰头嘅，嗰阵省政府咧 cut budget 咧，咁佢唔再nominate 一啲實習生overseas intern 過去啊，咁啲 NGO 冇錢又唔想俾錢咁樣要 我想問你依家咧， 冇乜理由要我嚟俾。 Douglas， 喂，你嗰份 CV 上邊仲有冇寫喺《熱血時報》嗰度做過現場啊？ 其實我不嬲冇寫嘅， 我不嬲冇寫嘅，咩啫白咗？ 係啦，因為其他同因為我去咗《熱血時報》咧，因為嗰陣係選舉年咧，慶合合啦，咁我長期以嚟咧就係啲鬱敏嘅支持者嚟嘅。 唔係你嗰個選舉年啊，選喂阿汪洋咧，即係一路走來始終唔得咧，佢選過兩屆喎，佢哋邊年選舉年先？ 2016、2012， 梗係我講緊我爆料嗰年，即係2016年嗰陣啦。 2016年哦。喂，你唔会 爆料啊？ 咁我想问啦，嗱，嗰阵时阿汪洋，我哋都系一年前先至，即系所谓即系炮击佢啫。咁你喂，你喺你嗰、那个，你一六年已经做完噶啦嘛，成个烟厂已经。 系啊系啊。 喂，咁 你可能唔记得啦，因为嗰阵咧。 喂，但系你唔好讲嘢字，喂，我问紧你诶得噶啦。喂，你从来冇将嗰个热血时报，你唔会自己好 proud of 自己热狗嗰个 identity， 然之后将嗰一样嘢写落 CV 咩？点解你做完之后？你冇将佢，你点解隐藏呢一个嘅经历咧？ 我 你通常做完你喂，你去煤气公司做完烟厂，你唔会唔写出嚟系嘛，大佬？ 大字标题啊！ 点解嗱？我真系想问你呢样嘢，你唔好讲其他嗰啲嘢先。点解你喺热狗实习嗰个经验冇写落 CV 啫？我真系好有兴趣知嗱。嗰阵时我哋又未曾反，佢又未咩嘅，你又。你点解冇写咧？你咪觉得做热狗好卵柒咧？其实系 喂，搞清楚。第一，我真系唔系热狗嚟嘅，但系 唔系即系你喺热狗做。我意思即系话你喺热狗度做实习，系咪觉得好卵柒啊？所以冇写出嚟啊！屌你问非作答啫 ！喂，再细声啲啊！爆麦啊！因为我电话你知海外打 嚟，爆麦啫！你真系。 唔系啊，我听唔到啊，我而家听到你讲咩？系啊，七五七啊，佢 嗰陣又冇覺得話柒哦，因為我完咗實習係2016年咁，其實我 即係嗰陣仲未畢業，冇 揾工，其實冇。 我奇怪啦， 我未畢業噶，我唔係啊，我2016年都仲未畢業噶嘛，我其實冇寫個 CV 去揾工。 咁你幾時先開始寫？唔係你咁，你揾學校或者你去外國讀書，你都要寫 CV 噶嘛？ 揾學校？咦，唔係喎，我報我而家喺外國讀緊 PhD， 其實係冇交 CV， 依個有真噶。 哦，冇交到嘅，即系咁你从来， 即系你未有咁嘅需要啫。 即系你冇咁嘅需要。嗱，好啦，将来， 所以我未有咁嘅需要。 我问你啦，唉，唔好讲之前啦，唉，你又冇需要。咁如果你将来以后咧找工作啦，咁你会唔会将《热血时报》当着嘅宝贵经验啊，做烟肠？ 梗系唔会写啦，人生耻辱嚟啦，系咪啊？ 我唔会写啊嘛， 人生耻辱嚟啦，系咪啊？ 喂，我想问你喺热狗度浪费几多光阴咧？ 我咁讲两个月啫， 两个月即系暑假啦，系咪啊？ 唔系，我想问你 系啊，一 唔系嗰只热狗 课程要求去实习啫， 即系佢课程要求啊，系你主动去揾佢啊，定系佢即系俾个 option 你拣嘅，即系可能啲大学嗰啲联招之类嘅嘢。 嗯，因为我本身去加拿大衰咗啊嘛，咁其实咁大学有嗰啲 connection 都派晒啲政党嗰啲 full 晒，咁 即系你揾佢嘅， 我理工我理工郑松泰个科啲学生嚟嘅，咁样 我即系自投罗网嘅， 咁冇乜，咁冇乜 option 剩啦，大佬你派晒噶嘛嗰阵啲 offer， 冇本呢个嗱，我想问你啦，本文前都系党嚟，咁你唔去啦？ 咁佢又好衰喎，但系 即系佢唔承认呢个政党嚟嘅， 唔系唔承认， 系 唔系唔承认， 系 even 我话去 let's say 本文前民族党都 OK 嘅，但系因为呢个系个叫做 credit bearing 嘅实习嘅，喺我嗰科叫，咁一定要派个老师去 supervise 嘅。 咁边个 supervise 啊？郑松泰？ 咁唔系，但总之系内一个老师啦。但系本文前收嗰啲实习通常系嗰啲学生自己自投罗网嗰啲，唔系叫 credit bearing 要。校方都派个老师去monitor。 咁你都系自投罗网噶。 嗰啲，如果大学要派个老师入去政党度去监察个学生，个政党又未必想噶嘛。其实某程度上。 咁点解你又可以入到去热狗度做烟肠咧？你揾佢噶，唔系佢揾你噶。 唔系咁我 department 我 po 啲 offer 出嚟啦。咁嗰阵有咁，我记得佢仲俾咗佢一就话要时报。一就去，我记得佢一个专 专咩啊？ 中文叫咩？叫嗰啲招嗰啲卡人系啲南亚嗰啲非法移民嗰啲组织嚟嘅。 吓，咁点解你唔去咧？你就拣一月九啦，所以 我个人立场咧，我对嗰啲南亚嗰啲更加冇兴趣咧，尤其是 唔系喎，依家热狗对于南亚好有兴趣喎，你唔知啊？依家郑锦满专呃南亚佬，你唔知啊？专系同佢哋行山，唉、哎，真系啊！咩、 啊、 你唔知咩？佢哋搞热血行山团、 啊，所以 喂，咁好啦，咁你喺嗱，我真系想问你啦，你喺热狗嗰个嘅实习期间两个月。即系咁，你当然啦，你去实习都系学嘢啦，系咪？你学咗啲咩咧？即系你可唔可以归纳一下咧？ 好问题啊！都后来都后悔啊，都唔系。其实一般我个科啲实习咧， 系 都冇嘢学噶啦。如果去到根本系俾啲政党 manipulate 啫，尤其是选举年，即系我啲同学民建联都唔见，或者民主党都唔见得好嘅，叫佢派传单去度嘢啫嘛。 唔系咁，我问你啊，你唔好理人哋啦，系咪？ 正路个抄新闻啊 嘛，系啊，系咯，系咯，咁 样 子。 会唔会 唔系咁？你《热血时报》 啊， 坦白讲，即系我嗰阵对佢点理得点理，即系嗰阵汪洋又咁，嗰阵汪洋又未所谓同话黄毓民叛变啦，咁未讲呢啲啊，即系2016年。 唔系佢叛变啫，屌你唔好话毓民叛变。喂，但系好啦。OK， 你话你 唔系即系汪洋嗰班人声称， 即系你唔系你啊？好啦 ，Douglas， 话好啦，你话学唔到啲乜？ 咁所谓咁《热血时报》作为一个 so call 嘅新闻组织，咁so call 啊，我都知有啲唔对路啦，咁样去到冇计啦，咁 expect 都有啲学嘢学嘅，咁佢将嗰阵俾一啲 option 我揀啦，话一就落地办，帮佢哋做啲宣传，做博下嘢。 佢、哦、有佢 option 俾你嘅，一就咩落地办做宣传，第二咧， 系啊，心谂就唔好复旺啦，呢、這个系咪啊？咁第二咧，一就话咁佢哋要，咁佢哋要搵人每日出下新闻，写下嘢嘅。 哦，咁呢个好啲啦，系咪 ？Home office 嘅俾我，喂，俾我 home office 啊，大佬， 啊， 俾我 home office， 我梗系拣呢个啦。 佢嗰阵时系派你去热血时报定热血公民噶？ 热血时报。 咁点解佢系会点咗落地板？ 嗱系啦， 成日分家噶嘛。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喂，原来热嗱，即系根本上咧，话俾大家听，热血时报经常宣称同热血公民分家，其实就系两者就系两为一体咯。根本就系、是、你睇下佢请烟厂，佢又可以喺热狗个尾螺嗰度。 个人即系个资源，个人人力资源 系原来系可以互相调动嘅，互相调拨嘅，就冇呃人啦。嗰阵时你记唔记？佢哋成日都话啊，热狗同埋热血时报两副招牌嚟嘅，呃笨柒咩？原来你落地板又得，喺尾螺出新闻、抄新闻又得， 即系同共产党一样咯。屌 吓、啊、喂！咁好啦，我问你啦，你依家即系最终就选择咗喺呢个热狗个总部嗰度。即系所谓出新闻啦，咁你每日嗰、那个即系日常嘅工作系包括啲咩咧？ 咪当初 home office 嘅，即系叫我翻屋企做嘅。 哦，咁好噶。 咁咁 home office 咁啊，梗系好啦。咁我最后拣咗嗰个啦，所以咁做乜咧？咁叫我话每日 average 要出到八篇新八至十篇新闻嘅，我冇记错。 我写低佢先，每日出八至十篇新闻。 咁样写，咁我同埋有另外一个同学去咗嘅，咁两个人咪十六篇咯，可能。 喂，咁好啦，嗱，我问你啦，你又冇去采访啊？你 home office 喺个屋企凭空想象啦，咁你喺边度差？ 呢个好笑啊！即系我失，即系我嗰阵就鄙视咗教，所以我有另外一个同学读媒嘅咁样，即系。咁啊，讀媒都好啲，讀媒都有採訪啊！大佬派部 camera 俾佢落街影嘢噶，要哇！我哋 home office 真係抄新聞，咁啊點抄咧？咁樣每日定期開下 Twitter 咁樣，我記得佢哋有個編輯教我哋 download Twitter 留意下啲咩新聞嘅，咁尤其是外國嗰啲奇奇怪怪嗰啲，咪抄落嚟咯咁樣一我通常就開 Google 嘅，有時睇留意下台灣嗰啲我记得好似佢哋有啲嘢系唔俾我哋抄嘅呢啲佢啲苹果报啲新闻我唔记得太清楚咁样或者大陆嗰啲新闻佢哋出嗰啲新闻好搞笑嘅，因为我哋写完就唔可以就咁出嘅，要俾个 editor 睇咗先嘅。 系 咁我 editor 唔中意就 喂，我想问你，咁你喺热狗度有冇 咁？所以啲取材上面咧，佢哋有一啲。倾向嘅即系啲新闻主题嘅取材上边啊，系你讲。 唔系你嗰个每即系你做嗰两个月有冇资薪嘅，定系白做噶？ 白做。 我知冇人工出嘅。 因为系 credit bearing 嘅课程嚟噶嘛，即系我嘅 graduation requirement 嘅一部分嚟咯。 即系当你上堂，学校就 系啊，学校当我上堂嘅，所以冇人出嘅，呢个冇问题嘅系。 哦，喂，咁后屘系咪话？即系我记得啊吓，依稀记得啦，就好似你有参与过呢个咩雨伞失败录嗰个编辑工作喎，系咪啊？ 系啦系啦，就八两个月，即系八个礼拜噶嘛。咁第四个礼拜左右，陈秀慧话有 at hot job 叫我翻美罗啊嘛，开始。 嗱，呢个要留意啦。原来咧，指派你工作嗰个咧，系可以由唔知边一个咧由。转到由呢个热血时报个老板，亦即系以当阵时热狗个领袖，就叫黄杨达嘅老婆，去指派你做工作嘅，有个 at hot 嘅 job 就系咩啊？你讲啦，交翻俾你。 at hot job 翻写雨伞失败录咯，但系 suppose 我写新闻都系陈秀慧指派嘅，因为我 day one 去见即系。大学实习好搞笑啦，咁大学派一个 supervisor， 机构都派一个 supervisor 嘛，咁机构嘅 supervisor 一齐实秀慧嘅。 嗱，咁你好笑啦，嗱，打岔你先，兴旺陈记唔记得陈秀慧当年咧，同埋嗰班捻屌讲咩啊？祸不及妻儿啊！喂，大佬你原来系做 supervisor 嘅，咁点捻样祸不及妻？你本来就系你嗰个机构里边嗰个核心人物，所以咧祸不及妻儿咧。 就并不适用于， 唔系因为你系佢老婆先屌鸠你啫嘛。 系啦，喂，陈秀慧唔系因为你系汪陈秀慧或者黄陈秀慧而我哋屌鸠你嘛，系因为你本人就系陈秀慧一个八婆，我哋先屌鸠你嘛。即搞清楚呢个逻辑先，就唔好祸不及妻儿。我哋并不是因为你系黄杨达老婆而屌鸠你，好简单嘅。好啦，啊，交翻俾阿德嘅啦。 系咯，咁去到咁就话咁上到去嘅，佢叫我上去都 feel 到咩事嘅，咁叫我写都话要执书啊，执雨伞，执快乐咁样。哇！但系上到先知大镬，嗰班人真系文笔差到，都讲过啊，之前真系文笔差到。 你可以再讲下， 大 约一周年。喂，我想问有边一个有边啲系你可以点佢名，系边啲系本身文笔差而又走去写嘢嘅咧？ 柏杨咯，我记得 陈柏杨咗咧， 而家坐紧监嗰个边个 啊？我个现人，现人就现人张飞系嘛？咁嗰梗系差啦，大佬。 唔系 边个啊？咩唔系？ 我唔知佢系咪有个花名叫现人啊？得，因为我真系唔系热狗嚟，佢叫 咩啊？ 所以佢 Facebook 有个 page 叫严某噶嘛？ 咪烟人张飞啦，哎呀，真系咩唔系啫？嗰、那个就写封信出嚟话要清算你班冚家产，然之后就话要最屘一个成语就冲 耳。我开青山派成 功。唔系 follow 啊！屌，真系我哋喺节目讲过九啊八次啦，又话将个冲耳不闻改咗做冲耳闻之啊嘛，咪即系呢个系唔识字啊，摆明系。 知， 真系依班 就系唔识 咩？唔系呢个就系燕人话燕人张飞，我唔知系燕定燕啊，唉，佢都唔识字啦，咪即系同一个人。 依班就真系文盲嚟嘅，即系嗰阵哇！ 嗱，你讲啊吓，文盲，即系有呢、這个，仲有边个啊？ 我记得嗰阵好似有一件事啊嘛，即系出书之前咧，黄仁达系咁喺呢啲节目 sell 佢啲 sell 佢呢本书有几位。即系工程几浩大，几浩瀚啊！几伟大啊！有几多页啊，几多字出嚟啊嘛！佢嘅写唔到啦，咪好似佢本金前书咁样长，打两个飞咁样下厕所，整佢个肺，佢真系做呢啲嘢嘅，大佬。即系你哋冇烧书啦，我嚟到英国之后都冇烧啊。咁你有失败率嘅，打开哇，几多空位咧？ 唔系嗱，话俾你听点解？点解我哋冇烧书啊？就因为原来本书嗱呢啲咧系个天咧注定嘅，好彩我哋冇烧到，我哋先至可以拎呢个咁嘅金钱诗出嚟，即系可以做作为一个 verification 就系证实到阿汪洋呢本书啊真系有抄袭啊嘛，烧都烧咗，咁你咪去边度揾啫？因为图书馆唔系间间有一只嘅，好难揾噶呢啲都。 其实佢好多出版嘅书都好低质嘅咧，佢帮人出版嗰啲又系嘅啫， 吓， 即系嗰啲嗰废柴丁宇安，哇大佬，佢嗰本真系好笑啊！佢本即系仲劣质，佢嗰本嗰咩香港文化论入边嗰啲哲学仲劣质过教科书咧，抄教科书都抄错，真系我真系怀疑咧，佢真系净系抄喎，讲啲 concept 嗰啲自己捞埋啲嘢乱咁 up 噶喎， 佢话自己系哲学嘅嗰个博士生嚟噶嘛， 哲学大师啊嘛， 哲学大师， 我都唔介意讲埋我身处边个，我喺爱丁堡嘅，咁识到一。咁我啲冇乜香港人嘅，我识香港人就识格拉斯哥嗰啲嘢。 系。 咁格拉斯哥嗰啲香港人咧，都私下投诉话：，哇，呢个黐线佬嚟嘅，成日缠住啲学生，好鬼烦嘅啫。 吓。 即系佢真系烦到喺英国啲香港人都怕咗佢啊！ 我知佢喺英国都已经系臭名昭著嘅。 即系起码我围内识嗰几廿个喺 Telegram 有 group 嗰啲系啊。即系喺 University of Glasgow 读书嗰啲，一定会投诉佢啦。 O、okay, K， 即系香港人在格拉斯哥嗰个同学会有个 Telegram， 系啊，都投诉佢啦。 即系啲香港同学会又觉得佢好卵烦，咁啊，依家咧严正呼吁呢个谭家博唔好再烦住啲同学仔，翻去你嘅热狗。喂，佢当时喂。当时佢都好笑噶，走去同阿 C K 走去 by radio 做节目，又唔好好咁做。你啊，即系又要，即系咧上位咧，唔能够急功近利。佢又唔捻知点样啦吓，又真系黐阿 C K， 跟住又真系黐咗热狗咧，黐鸠咗线。其实即系，喂有过程噶嘛，大佬，唔系你即系开个节目俾你就上位噶嘛，啱唔啱啊？佢又唔系，佢系急功近利。 屌你真系黐热狗啊，黐啊 C K， 屌真系。 咪好多，佢有好多周围黐啊！即系我喺香港读 social science 嗰阵时，我感觉香港嗰啲社运圈就系咁样啦。 哈哈哈哈！你继续。 因为我都冇接触香港啲政治一段时间，我因为我而家嚟做嗰啲 research 完全同我 undergrad 两回事嚟嘅。 系。喂，有个重大，喂，有个重大消息去宣布吓、啊，重大消息。嗱、啊這個、呢个咧即系抵我咧，即系支持佢嘅喺大埔墟嗰度都系听佢嗰个歌曲啊吓。嗱、啊，喂，我哋开翻嗰、那个。你等等啊吓，阿德嚟，好唔好啊？ 冇问题，冇问题。 系，兴旺诊都可以支持一下，嚟都表达下意见吓。嗱、啊，佢就讲咩咧 ？Mr. Wally， 即系日本仔嚟嘅。关于明天我会去旺角行人专用区唱歌一事，为咗避免大家有误解，我响处澄清一下，我并唔系因为支持任何政党而去唱歌。而是只要旺角仲有可以唱歌的地方，我先至去参加呢个活动嘅。但好似有啲报道转移咗焦点，所以听日咧我唔会参加旺角行人专用区嘅表演啦。我同政治或任何政党并冇关系嘅，请大家唔好误会。我并冇打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只系想为咗带俾香港人快乐而唱歌，真系就系咁啫。我冇任何政治嘅立场，亦都冇兴趣参与政治。既然出咗咁样嘅报道咧，我听日就唔参加演出啦。我赞成咧喺街道上嘅表演者为咗大家带嚟欢乐，但如果涉及政治话题而惹嚟批评咧，咁啊今次我就唔参加啦。所以听日咧我唔会喺旺角出现，但我会如常响其他嘅站唱歌。欢迎有时间嘅人咧过嚟睇下我话，我支持你啊！你作出咗一个非常之英明嘅决定 ，Mr. Wally， 我哋支持你啊！阿兴旺请冇嘢讲，我哋是其是，依家要 冇 咩冇啫？又问你，咁你支持下佢嘛？叫你真系啊！真系啊！你支持下佢啦，你讲两句。 讲咩两句？ 冇得唔支持啊！呢啲哇，讲得咁好，你都唔支持，你仲系人嚟嘅？哇，讲得好好啊！呢个日本人啊，即系所以咧，呢啲日本仔咧，我哋咪欣赏佢咯，系嘛？我欣赏佢，佢揾食都抵嘅，呢啲系即系呢啲真系心甘命抵啦！呢啲咪系嘛？你搞咩政治？搞咩公民？都系闹我政棍，你嘅施宝成。我是政棍，屌你乜你黐埋嗰个咁嘅余咩余德宝啊，系咪政棍啊？公民党谭文豪系咪政棍啊？你黐埋去班政棍嗰度，你指反嚟反过嚟指翻我系似政棍，我不嬲就监察呢班政棍。你话我系政棍，乜捻嘢意思啊？所以 Mr. Wally 好嘢，英明决定，唔去就唔去，非常之洒脱。呢啲真系为 去俾呢班咁咩余德宝抽水啊嘛！ 就唔好俾佢抽水，唔好俾佢愚弄，唔好俾佢做咗佢嘅棋子，唔好俾佢利用，做得非常之好，同政治讲明系无关。我系唱歌啫，嗱呢啲咪好嘢咯，就唔好乜嘢都喺度政治化。做得好好，我认同噶呢样嘢系，使乜政治化啫？佢唱歌啫嘛，日本仔过嚟啱唔啱啊？奸屎佢过嚟搞政治咩？你要乜嘢嗱？呢、這个咧亦都带出咗个非常之好嘅信息，就系、是、Mr. Wally 话俾大家听，旺角佢可以唱，我就去唱。当旺角唔能够唱嘅时候，我就会去其他地方唱。嗱，佢系表现出一种咧豁达，系日本人咧个嗰种豁达。你华人做得到咩？嗰阵叫你去第二个地区唱啊！屌你咪惨捻过叫佢食屎啦！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你我讲咗啦， 第二个地区冇咁多钱啊， 咪就系咯。喂，佢由两环变做三条，你含卵啦，即系你咪惨过叫佢含卵啊！ 咩叫两环？ 两环咧，呢就叫做咧咩叫两环咧？就呢个系乡土语，佢哋又唔兴个打个万字，就用手写写个幻想个环。 佢咩咪打个 M 字？ 唔系两环，佢叫做两环。 唔系佢两环都有两 M 噶嘛？ 咪两 M 依家佢哋学精咗啦，因为太多人计咧，就去闹佢哋两 M 即系等于200万，就唔两 M 啦，依家就 即系你跟得贴啲呢个， 就变咗两环。唉，佢哋赢咧就唔打个赢啊，打个羊字嘅，唉，输又唔打输嘅避位，打个猪字嘅，屌你咪真系呢个乡土语咁咧。 就因为收入大降，就佢哋就唔会去第二度嘅。但系咧，呢、這个 Mr. Wally 好嘢，我系多次喺香港不同嘅地方见到佢，嗱冇乜人驻足围观嘅啫，佢照唱嘅。呢啲咪敬业熬业咯，啱唔啱啊？佢就为咗表演俾你听，为咗你香港人开心啊嘛，好伟大噶！我唔会质疑佢噶，因为如果佢唔系咁伟大，佢应该去翻尖沙咀嗰个烂閪码头嗰度唱，或者去呢、這个真系烂閪码头呢、這个撞烂咗。咁好啦，唔系其实嗰个冇撞烂码头，撞烂咗嗰啲防波堤啫。咁啊去呢一个铜锣湾唱咯。如果佢为钱嘅，佢唔系啊嘛，佢走去。嗱，我唔可以话佢全然不是为钱，佢都去接受捐款嘅，周围去唱系咪？但系佢唔会专登拣啲人流好旺盛嘅地方去唱嘛？屌你妈，你摆捻到明系为钱噶啦，扮乜捻嘢啫？嗱，呢个好嘢，我哋要高度评价佢，表扬佢，唔好话我哋冇事歧视啊！呢、這个咪直头系要事歧视啊？咪做得好好、啊、喎，真系。即系我本身都冇咁欣赏佢，哇！我睇完佢呢篇文章之后，更加之即系激赏佢，哇！真系非常之好嘅决定，佢就唔会因为咧，诶、哎、有人邀请我咧，就即系飘飘然啦就去啦，唔好意思啊，人哋就系有一种咁样嘅，即系自强不息嘅傲骨啦，呢啲就系、是、啊，呢就傲骨啦，请都唔去，巴捻闭咩？你公民党系咪？好啦，喂，交翻时间俾得啦先。 哇， 讲到边啊？头先咪你讲到话咩啊嘛？冇人工出啊嘛？就陈秀华叫你编嗰、那个雨伞失败录啊嘛？就讲到话呢两个 哇，系啊系啊系啊 啊！ 系啊系啊，阿汪洋讲到几位豪行啊嘛，几多万字啊嘛， 十六万。 唉、啊、唉，唔、啊、记得啦，啲我自己买书花啊，心谂啊，完全估唔到自己去咗写书啊，最后。 嗯， 系啊，嗯，哇！嗰阵心谂，哇，大镬啊！你仲话要书演出咁样，你即系佢净系我十几十六个 chapter， 好似你净系写几个 chapter， 仲叫每个 chapter 得几千字嘅，咁黄仁达睇完叫 extend 啦，咁样咁、嗯，但系自己又冇乜 idea 啦，咁写长少少咁样啦，咁样 即系咪扩张句子啊？即系咁加， 系啦，扩张句咁。咁我又唔会咁低装嘅，心谂我自己啊，系咁上网 copy 啲 source 咁样，搵啲人翻嚟访问咯、啊。咁其实嗰阵有啲人，其实有啲社运圈嘅人就心谂睬佢都有味嘅，唔接受访问嘅咁样，啊，真系正确选择呢啲嗰阵啲人嘅，即系一发诶， 我想问你嗰本书。我想问你嗰本书咪书展出嘅？你都几月写噶？书展七月啊嘛。 啊哈啊哈！几时写完啊？即系书展开始之前，好问嘅，好似书展开咗都未搞掂啊！我记得 系， 好似系我记得佢拖房。 系啊，书展开咗，系啊，拖房嘛，佢喺度，因为都仲喺度执紧啊嘛。 系， 即系你。系应该可以退钱，因为正路嚟讲， 我即系心谂呢班人啲 time management 都好嘢啊！真系， 喂，我哋不如送首傲骨俾阿 Mr. Wally 啊，好唔好 啊？你真系咁， 喂，听闻神驹今年出书哦，寻日 系，唉，多谢你支持啦，Douglas， 唉，真系你喺海外都支持我呢、這个，即系，因为我咧就其实系密锣紧鼓咧，就即系写紧。最后一啲嘅篇章嘅，多谢你真系，咁送埋俾你听个傲骨好唔好啊？得噶啦， 好啊好啊， 啊真系呢个啊，兴旺诊识唔识唱我哋一齐合唱好唔好啊？ 唔好， 点解咧？啊， 我病咯、啊。 哦，你有病？你咩病啊？你使唔使去复康会嗰度睇睇医生？ 复康会得其他师嘅啫。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一切没法如愿。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因我心觉疲倦。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啊啊啊！系、啊哎、送俾阿 Mr. Wally 听嘅，真系佢系非常之好，就冇受到公民党政棍嘅摆布。吓、啊，呢、這个一定要再三强调，系嘛？唔好以为有啲人话我哋都唔是歧视啊，呢啲系是歧视啊。唔系佢做得好好噶，因为作为一个艺人，其实一体两面有好多嘢都系。佢话自己不受政治嘅摆布，佢都可以照去噶，佢都可以讲翻同一番说话，但系佢照去噶，但系佢冇去到。呢、這个系我哋系要即系尊敬佢噶。喂，有啲人唔系个好滑头噶嗱，喂，我唔会即系我唔会参与政治，我唔会乜嘢，但系佢既然请到我就照去，嗱呢啲滑头嘅。啊，大家真系要识得分啦。嗱，呢个就唔系滑头嘅 Mr. Wally 好嘢，呢、這个日本仔好嘢。俾个 like 佢要，下次见到面屌你，咪又画个 like 俾佢啲喎，真系知唔知啊？ 系即系，即场俾个 like， 送咗首歌俾热狗啊！ 送咩啊？边首 ？Mr. Tam 啊 ？Mr. Tam 系咩啊？Mr. Tam 有呢首歌嘅咩？系咪阿伦噶？ 阿谭咏麟同 Mr. 嗰首咯， 点唱啊？ 嗰阵时俾人话呢首歌阿 Mr. 抄外国一首歌嘛？ 咩？ 你真系唔识噶？ 咩？如果我做陈奕迅啊， 嚟识听啊，同一只碟啊。 哦， 因为你唔识嘅。 咁你唱嚟听下，俾我听下咩 ？Mr. Tam 啊。 唔同，我都有病啊。 啊，你病嘅。咁等你复康先啦。 咁你剩咗钱俾佢啦。 啊，喂，咁啊好啦，喂，我哋交俾阿 Douglas 讲埋佢有咩，仲有咩分享啊？ 我即系碰。即系奉劝各位香港，即系我而家隔住另地球另外一边，哇！先知见到香港几位荒谬。喂，即系其实我喺热狗嗰阵咧，即系心谂佢都几多限制，即系压力啊，或者即系因为佢哋有 at 我 Facebook 噶工作原因。 嗯 即系我有时 share 啲佢哋唔中意嘅媒体嘅新闻会少我喺度屌。 嗱，喂，你要分享啦呢一样嘢，屌你！你咁迟先至讲， 我哋今日讲完。 屌你呢个先系正题，原来佢点样屌鸠你？你讲嗱，比如话你 share 咩啲乜嘢，佢会屌鸠你？你讲啊。 哇！我 share 咩咧？ 苹果日报啊， 即系零一啊，苹果日报一，苹果日报啊，零一啊，咁我 even like 咗佢哋一个 post 啊，佢哋见到都会话我噶。 即系你 like 咗一个苹果日报嘅 post， 佢都屌鸠你 ，PM 屌鸠你系咪啊？ 系啊，即系话我两句啊，咁样即系心谂我中意睇乜系我自由喎。 吓，关你卵事咩？吓， 咁陈秀慧又冇佢啲马仔啫。 吓， 佢记唔记得咩名？ 同埋我大学嗰个 supervisor， 即系我大学阿 Sir 个 supervisor， 老实讲佢都系热狗嚟嘅，咁佢都试过屌我嘅喺度。 哦，即系连佢都喺度嚟中麻毒。 即系理工，其实除咗郑重泰之外，仲有一个热狗老师噶嘛，不过走咗噶啦佢。 哈哈哈，好啊，走得好啊！ 哇！即系嗰个老师，我真系哇！佢而家 block 晒我 Facebook， 即系谂住以后都冇计倾。我先佢讲，哇！即系佢退休执房嗰阵时咧，系咁执啲论文出嚟咧，成日话其他啲同行啊，即系同行嗰啲学者教授，哇！呢个贱人，嗰个贱人，哇！真系真谂起 咁好笑嘅喂，即系猛闹人嘅， 好多怨恨，系啊系啊系啊，哇！真系我要永远提住自己啊，他朝有一日读完 PhD 有幸咧做老喺度读先生啊，千祈唔好咁样啊， 系。 哇咁鬼离谱嘅，最离谱系佢去咗一间红底学校教而家。 啊，唔系即系依家阿 Douglas 咧就即系承认咗一样嘢啦，就热狗咧系会因为你就住你 share 咧，某一啲嘅佢哋唔喜欢嘅媒体，或者你 like 咗佢唔喜欢一啲媒体嘅 post 咧，就会 PM 去屌鸠你噶。嗱，呢个已经证实咗系有歧视噶啦，所以咧。即系有呢件事噶啦， 陈文根你又 share 零一， 系啊，嗱，咁佢唔会屌佢嘅。然之后咧，呢一个陈秀慧 share 苹果日报啊，甚至 share 陈志齐咧，亦都唔会即系屌佢嘅。所以我咪话佢哋无卵耻咯，呢样嘢系嘛？好啦，喂，咁啊，即系咩啊？你讲啊？ 即系我学生嚟嘅，我直头都唔系热狗嚟，我实习啫嘛，完咗个 credit 就算啦。你都叫铲嘅可以， 系 铲到我不满。 咁啊。 你仲冇咩补充添啊？因为你讲好耐啲长途电话嚟啊，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收紧钱啊，我都好啦。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啦。 O K O K， 多谢电话 ，Douglas， 拜拜。啊，真系，因为我哋都计紧钱，可能佢都计紧钱，你知唔知啊？ 搞笑， 即系双边计钱嘅，唔系呢个真系要高度，即系赞扬佢咯，真系要，即系你佢系冇去到呢个公民党嘅嗰啲湿鸠活动啊嘛。 你讲 Mr. Wally 系 Mr. Wally 啊嘛，喂呢、這个系好好嘅，系一个即系典范嚟嘅，使唔使俾面你公民党啫？系咪先？你搞政治啫嘛，你而家系去你喺度搞文化保育咩？你真系当人笨柒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下届系咪推阿余德宝出嚟咧？佢冇咗阿巫婆嘛？ 哦，未曾通啊。下一个啦，我唔知佢系咪准备推余德宝出嚟啦。但系你都唔能够，即系你根本上喺度搞。喂，其实佢哋有冇咨询个民意呢单嘢？基本上十个人九个人都反对噶啦，喺旺角嗰度搞咨询下民意啦，泛民唔好成日一意孤行啦，唉，真系。即系好啦， 之前唔系叫你搬紧晒西九咩？ 系啊，咪搬去西九咯，文娱表演区啦。佢梗系唔会啦，因为西九要收钱噶嘛。屌，咪系又下降咯个收入，同埋嗰啲人唔捻会行过西九咁閪远噶嘛。西九好远噶， 即系咩话？柯士甸站定九龙站再过再入去啊？ 系，因为嗰啲友要弹球就手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去到咁捻远嘅时候？咁嗰啲友咪唔撚去咯，你曉嗰啲友，唉，嗰啲友真係邊有死錯人，有乜撚都諗過度過噶啦，真係揾笨柒咩？唉，即係呢個我真係好支持啊 ，Mr. Wally 呢個，即係雖然唔知佢叫真名叫咩名，佢真名叫咩名呢個？ 照顧就香港身份證嘅都， 佢有咩？佢唔係攞 visa 嘅咩？ 佢之前攞咗嘛，佢話。有一次佢咪话咩冇身份证俾人扫街嘅 吓、啊，后屘佢真系攞咗， 俾人扫场之后，佢仲话自己攞咗啊！ 哦，咁犀利啊！ 啊， 呢个叫咩名啊？要即系拎出嚟去， 只不过佢冇讲噶， 去即系买呢啲支持下啊嘛，呢啲系大家知唔知有咩名啊？支持下要吓，咁咧就有个益友咧就话公民党咧新年咧都要写挥春咧先至，即系收咗钱咧先肯写，咁我唔出奇喎。屌你咪呢个党不嬲都系咁噶啦，你唔见阿杨岳桥写挥春咩？咩大把钱唔使做嘛？ 咁嘅自我审查啊？ 咩自我审查？系啊，有啲人叫佢写嗰啲政治不正确嗰啲标语咧，就唔捻写啊嘛。吓，惊扑街呢班友，屌你老尾真系。咁咧，所以佢话听日咩嗱？即系唔好话我唔，我哋唔去提佢嗰、那个即系公民党啊，佢咪听日有一个，你施宝成中意讲讲，佢原来仲喺度复紧我哋个 post， 知唔知 啊？吓，叫佢听节目啦。 吓， 叫佢听节目好过。 系听节目啦，你系打电话上嚟，我哋呢度倾啦，8191204-7。唉，你喺嗰、那个Facebook 嗰度复冇用噶，你打上嚟倾下啦，系嘛？咁佢就话。即系呢三个钟头咧，就效果好与唔好咧，就只做一次，就想用呢个计划去证明香港系可以透过监管去营造更加好嘅空间啊！咁你好啦，佢话而唔系要计划保留旺角行人专用区嗱，咁啊好笑啦！当你嗰个目的，你唔系要去保护旺角行人专用区嘅时候，你点解要一定要喺嗰度做咧？我唔明啊！ 你可以周街流动啊！ 喂，你可以去呢一个尖沙咀海旁嗰度食风啊嘛？唔去啊？嫌晒嫌热啊？嫌嗰度荒山野岭啊？屌你道道你又唔捻去噶啦！根本上你班友就唔捻中意去嗰啲地方啫嘛，根本就唔捻中意去。边个行啫？嗰度除咗啲情侣喺度幽会啊、拍拖，冇人会行啊！尖东海旁，大佬，尖沙咀嗰个海旁。咁佢咪唔 like 咯？死人都要赖死，话俾你听，你叫佢去隔篱街，佢都唔捻会去，因为真系得嗰个地方啊最捻聚到人。 唔系隔篱街都好多人嘅，上海街嗰啲 都唔得噶。佢喺隔篱街咧，因为你隔篱如果真系斋听斋唱， 好多其他 好咩其他做其他 揾食咯。 嗰啲系马场，系嘛？ 嗰个叫旺角马场，唔系俾你唱歌嘅嗰度。屌你老味！ 订嘢啦，啲嘛嘈住晒，又咪做兴。 人哋嗰度系俾你做其他运动嘅，唔系俾你即系嗰度俾你拆骑嘅。 你冇乱谂啊！啫， 俾你唱歌，唔好去坐马场。咁所以咧， 唔系同埋其实而家喺条街度表演或者唱歌，好似系唔犯法噶嘛。系你嗰度，即系旺角俾你搞到乌烟瘴气先咩啫嘛？即系我，即系有时啲隧道啊嗰度， 唔系其实有人抄 过，做乜噶？ 其实有人抄过啲法例出嚟咧，系可以即系用一个简易治罪条例去控告你嘅，不过冇人会咁样执法啫，系、哎、真系。 即系你唔 系 好离谱咯？ 系咪好离谱？ 开只眼闭。 唔，你唔系好离谱咯？当你神经啦，点会拉你啊？你陈文根玩汉服都未曾傻人发现案啦、啊，屌你！真系咩祭送王台记唔记得啊？屌、哎、你真系， 仲有之前俾我揾到咩嘛？ 咩啊？ 嗰只咁嘅狗咁嘅作歌跳入去嘛？ 我陈碌耳啊嘛， 佢又好似冇着嗰啲咩汉服，不过又去咗陈去定乜鬼嘢？ 唔系嗱，讲起呢班友冚把奇嚟怪嘅，嗰阵时阿曾卓文又推广呢个粤语政治啊，记唔记得啊？ 系啊系啊， 嗰阵时 佢打字系标旗立意噶嘛，陈 嗱嗰个 D 咧就唔系口字边做个的噶嘛，就做嗰、那个即系嗰五 P 字噶嘛，用即系三男二女论坛最中意用嗰个唔知咩小上边做个小字，下边又唔知点捻样，好似条虫咁样噶嘛。 嗰个系五 P 字嚟噶， 五 P 字嚟噶。咁个记字就唔可以做口字边做个记，然嘅记就要做用个即系记位个记啊嘛。即系咧，好多呢啲咁嘅政治嗱，嗰阵时黄杨达啊、陈秀慧啊、陈云亨啊，就专系用呢啲咁样嘅所谓粤语政治，就即系跟晒曾卓文嗰套嘅。咁 系， 但系后嚟曾卓文你知啊，佢叛变嘅中途咪，跟住又俾郁文瑞出门， 走咗去做咩嘛？ 走咗去本土新闻同埋黐清政嘛。咁嘅时候，佢哋就全部逐渐用翻晒嗱，依家大家留意一下，佢哋又唔捻用噶咯，佢哋用翻嗰啲所谓俗字喎，即系俗套嘅俗啊。口字边做个的啊，口字边做个记啊，佢用翻啲字喎，屌你乜呢班冚唪唥冇原则噶嘛，成班垃圾系，即系废人嚟嘅。喂，当初你话要推广啲粤语政治嘅时候，就因为呢个曾卓文话俾你听系，你又话系，成班就标旗立义啦，因为佢要凝聚一种所谓嘅即系身份嘅认同啊嘛，觉得我哋就用紧政治，你哋又唔捻识字啊嘛。喂，咁但系点解后嚟阿曾卓文叛变嘅时候，你又唔捻继续用咧？呢班柒碌可以继续用嘅、哦。点解唔用啊？你解释啊，陈秀慧，点解你由嗰个 D 转翻做口字边个的啊？冇解释过噶，从来都 即系 阴啲阴啲 老点人 系啊，老点人，你嗰个字又冇考据噶嘛？其实冇考据，我讲过俾你听啦，嗰、那个字又冇考据，曾卓文嗰啲同埋好多佢，屌你谂啊，佢又唔识嗰个，即系佢话呢个系古墓上节音，喺呢啲词喺个书嗰度写呢啲，我费事。即系将我书嘅内容讲出嚟，即系你啲嘢多鸠鱼啊嘛！你唔系嗰个字，你又唔好乱咁去话系啦，子列切，屌你老尾，点读都读唔到个 D 字啦！即系虽然音系会变，但系佢话佢不停喺度嚟用音变嚟咧解释唔得嘅咁样，即系但系你陈秀慧呢班都好啦无耻嘅喎，你就不停咁样当初咧又话推广呢只就系粤语政治啦，咁唔紧要，我都唔会去，因为你中意话个屌字系个好字都得噶。你有几千万人话系就得啦、啊，我好开放嘅呢方面系，即系屌嘢门字边咗小字啊，即系你话你好唔系，我要打个屌嘢去当系你好嘅都得噶，吓、啊、你有一班人去附和你咪得吓，咁、啊、但系你啊依家又要揾一班去附和你，话嗰啲咁嘅五 P 字啊，唔知生僻字就系政治嘅时候，点解用下唔用咧？点解曾卓文去捻咗本土新闻，去捻咗清政嗰边就你又唔捻用咧？继续。咁撚奇怪嘅你哋吓， 唔系即系做嘢狗好惨咯。 屌你真系 听晒佢哋之后咧，佢哋自己会做翻噶嘛。即系有时候有 share 苹果日报又俾你闹。 系啊，喂，嗱，头先嗰得嘅做咗见证啦。佢 share 佢即系 like 苹果日报啲 post 又俾你 PM 屌鸠佢，俾嗰个 supervisor 都屌鸠佢。 咁 你自己 陈秀慧会自己做翻？ 会自己做翻晒你又得嘅？点解？喂， 然之后阿水晶老佬卖楼你又唔卖？ 喂，呢啲冚唪唥， 就算你唔系即刻买都跟住啦，系嘛？ 喂，你呢啲冚唪唥，你讲起佢卖楼真系好捻无耻啦！老点人哋卖楼，你自己又唔捻卖，屌你喺度恐吓人哋2047嗰个产权咧，就会即系没收，或者要交一个好大笔嘅 即系所谓地租咗佢咩？唉、哎，你唔好恐吓人啦、啊，大佬！又话2017年咧，7月1日开始做唔到30年嘅楼案，屌你妈40年都做到啊！依家冚家铲，点解做唔到啊？真系嗱，阿 Oscar 咩话勾搭好中意用嗰、那个，即系佢哋用嗰、那个 D 而唔系嗰个。D 啦，依家佢又用翻口字边嗰个啦，佢用翻口字边嗰个啦，哎呀，真系 上个 Facebook 咪知咯， 即系好难黑人憎啊！佢系依家佢唔用啦，又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睇睇啦，有益友就话阿灿荣咧话师生咧有顶球嘅技能欣赏，但系收钱阻街行为咧就不会支持。道理事实要清晰，我都同意啊，我哋都同意啊。即系等于呢一个，大家咧讲道理，拎住事实出嚟咧叫理性球队讲论据啊嘛。咁你要阻住条街，其实根本上嗱，比如话嗰个 Mr. Wally 啫嘛，喂，就算喺条街度唱歌。即系佢又我唔知佢会唔会围到万人空巷啦，喺旺角嗰度就我唔知啊，因为我已经好少去西洋菜南街。咁但系咧，喂，佢都唔会坐喺个路中心嗰度唱歌噶嘛？我未见过佢喺坐喺路中心唱歌噶，佢多数都系喺路边啊，贴住个墙啊去唱噶嘛。咁同埋佢都好 gentle 啊，佢嗰啲措辞啊各样啊，我觉得冇乜反感喎、啊。不过对于你呢啲咁样喺旺角嗰度唱歌嗰啲，霸晒大半条街咁啊，行都行唔到。喂，有啲话诶，唔系你照行啊，屌你啊，照行俾人屌啊，一照行嘅咩？你有冇出过旺角嗰啲友？嗱，呢班友围咗一个圈，咪喺度听嘅旺角罗文嘅。你试下就咁直行直过嗱，当系一条直线咁行，你一照行啊嗱，屌俾人屌啦，行过嗰度，梗唔捻得啦。喂，嗰阵时啊，出去食饭就好笑，好似嗰次唔知你喺度定唔喺度，我话咁閪难听，一只系喺佢前面讲啊，跟住又一日细声啲咁，我心谂你有乜惊佢啫？屌你有乜惊打鸠你咩？佢都教陀地，佢惊乜捻嘢啫？佢都教陀地啊，唔通陀地搭鸠你咩？屌惊閪佢咩？佢搵钱啫嘛，我系觉得难听啊，屌我用唱好听过佢。咁唱得好听，佢唔系好难嘅，屌真系。喂，有个尖青嗱，呢啲咧就即系你唔好抹黑我啦，你又冇头像，话我多数去砵兰街，我冇成日落砵兰，你估谢贤嗰套剧集咩亚视，我冇去砵兰街嘅，唉，真系。 你去开边啊？澳门啊嘛。 澳门街咯，澳门都系街啦，澳门街咯，就唔系砵兰街。 澳门都好多嘛。 吓、啊！ 澳门都有好多， 好多咩啊？ 你去嗰啲咯， 好多赌场咯，好多娱乐场咯，好多咩？ 好多娱乐场咯， 娱乐场就即系赌场，你唔好即系会错意， 都系娱乐场所啦， 唔系场所，屌！嗱，娱乐场又唔同娱乐场所，娱乐场就专指 casino 啊，啲澳门嘅法例有写嘅啊。 系嗰啲都系娱乐场所，我哋 咁啊！娱乐场系娱乐场所之一，就唔同娱乐场所。屌，真系你唔识嘢嘅，真系 你又唔识。 系、哎、咁啊，所以嗱、啊，就嚟六四啦，你有咩嘢启示啊，兴旺陈？ 六四啊，今年六四就咩啦？ 咩啊？ 因为旧年嘅六四系欧联之后嘛。 今年就欧联就踢完就即系要走世界杯， 即系又冇得睇波。 唔系，我想问你咧，嗱，因为依家好多益友都关注噶啦，就今届就捞就攞咗个世界杯播映权啦。因为好多益友都问，包括即期都问，就话买嗰个咁嘅通行证系600多蚊抵唔抵咧？即系想问下你意见。 800多， 唔系佢搵到窿路600多啊！屌你问佢啦，你唔好自己买啊！800多贵两嚿水个600咋？ 买咧，你系咪中唔中意睇啊？佢免费都几十几廿场。 唔系佢免费嗰个就可以着电视机睇嘛？咁你即系其实咧，嗱，所以咧你又讲出一样重点啦。你其实俾600多蚊出嚟咧，就睇另外嗰40多场，因为佢64场嘛，有19场免费嘛。 啊，睇下你系咪真咁中意睇。 咁你其实系睇过另外嗰四廿五场啦。咁但系咧，嗱，你留意、哦，有啲喺即系32强嘅时候咧，最尾嗰轮咧系同时间作赛嘅、哦。 咁你都唔睇晒啊？ 咁啊，当然系唔会睇晒，你冇得睇晒，即系话俾你听咧，嗰、那个你只能够不停咁转台咯。就唔能够同时间睇噶嘛，即系有啲买有电视机劲啲嘅，你个电视机大啲可以双画面嘅，但系佢嗰个通行证应该唔得嘅，因为佢系好似用、啊、用 app 定系用 iPad 啊嗰啲睇嘅， 仲要播翻电视， 要播翻电视咧就唔系全高清嘅，就可能 720p 咁，你觉得抵唔抵啊？买唔买好咧？因为今年 抵啊， 因为马会个优越会冇得派啊，屌佢老母！ 睇下你中意边队啦。怪 人咪你做咩荷兰？荷兰佢买唔买 啊？荷兰嚟讲啊，即系阿陈百强上街俾人笑到面黄啊！ 啊， 即系四强嗰出局嗰阵咧，即系人问佢咩？阿叻哥啊，你四强即系咩季军赛睇唔睇咁？ 即系名人鸠佢喎， 赢咗冠军啊，赢咗决赛嘛，佢输咗问佢睇到冠军赛。 唉，咁啊，今年你系即系你唔系我问你，你都未答，你会唔会买？唔好话你见仁见智啊，系问你啫。 我好似有， 你有咩？你唔使钱、啊， 我有捞啊嘛。 你有捞，即系你已经系申请咗捞啦。 申请好耐啊。 咁我想问你嗰个捞系你而家申请咗？ 唔知使唔使加钱？ 系咯，你需要加钱先一睇喎，大佬，好似要加200几蚊噶系嘛？唔系即刻，即刻有一睇，即系你都会加嘅。如果要加， 正常会啊， 吓？ 正常啊，应该会。 哦，因为我都真系考虑紧，都睇唔睇好咧？因为你又有19场免费啊嘛。 喂，做免费啲好鸠嘅啊？ 咁梗系啦，梗系整啲鸠啲嘅俾你啦，唔通啲大战俾你睇咩？大战要引你买噶嘛？咁啊！但系好多人嗱，因为咧，我一系就睇，一系就唔睇。 我都知 就唔系啊！屌，就唔会咩上网揾 link， 一揾 link 睇咧就好鸠冇人嘅， 即 系 又窒机。 第一 又冇得听粤语， 又冇得听粤语最简单啦！呢样嘢就系冇得听粤语就唔听嘅。 你广东体育台都冇啊？ 听咩俄文啊？听咩？唉，不如唔听咁样系咪先？有好多噶，其实俄文嗰啲高清噶噃吓，大概佢始终都系慢十零秒。咁就系我就接受唔到嗰个 delay 同埋， 因为你系喺职场比数嗰啲嘛， 系啊，我系要走地盘啊嘛，吓，咁所以就都考虑下先啦，人都600几蚊，咪黐啊即期睇啦，屌你真系， 黐住， 唔系，不过好似嗰啲唔可以同时之间登入两个 account 噶， 唔得啦，弹 app 噶，叫佢再放 source， 即系佢自己转播咯，都系慢十零秒， 但系粤语嗰个系。 但系你上网睇嗰、那个， 但系走地系喎，都 嗰个 pass 都可能慢嘅。 咁佢净系放俾我睇咪得咯？ 唔系佢，你佢都系慢过你啲职场投注嗰啲 BB 声啊。 哦，咁慢几多度啊？如果佢放俾我睇， 黐我，即系我用 iPad 睇，即系捞可以用 iPad 开噶啦。 吓， 佢都慢过电视几秒至十几秒咯，有时唔同啊。 哦，咁我可能要买一张先得。 一张都慢嘅。 吓？ 一张都慢噶， 咩一张都慢啊？ 即系佢好似用上网播就慢噶啦。 咁如果系咁，佢即系佢本身都慢咗噶啦。如果用 app 睇， 唔清楚嗰阵时乐视我都冇。 喂，你老友喂，俾个消息俾你听，你老友 Mendes Lau 咧就话咧，捞嘅人已经打咗俾佢，可以睇晒64场，即系你唔使再签约。哦， 那个 plan 都唔同啊？ 咩个 plan 唔同啊？ 个个 plan 都唔同， 咁可能佢交好卵贵啊！ 咁我好平啊嘛， 系咩？ 我都要问下先知 道。哦，唔系有啲人话我学满仔咁黐，唔系嗰个我啲即系老友嚟嘅吓。 系，咁你食饭我俾钱啊？ 我都冇同佢食饭，俾咩钱啫？啊，你唔使阴我。唉，真系啊！咁我哋嗰、那个喂，有啲益友问你啊，睇好边队有冇投注锦囊啊，大佬？ 投注锦囊啊？ 吓、啊，马会又开咗盘噶咯，知唔知啊？兴旺诊 开咗啦，开定噶啦，分组赛嗰啲冠军嗰啲买成， 分组赛分组赛第一轮已经开晒噶啦，刘六月十四号，不过未有得买，未有得买主客和嗰啲未有得买，冠军又有吓。啊 咩神射手嗰啲嘛？ 系啊，嗱，依家已经开咗噶啦，第一场星期四六月十四号，下个礼拜就嚟噶咯。 下个礼拜咁快咩？ 系啊，今日三号啦嘛。 咁下个礼拜咪十号咯。 唔系下个礼拜咪即系下个礼拜四咯，十四号就开第一场啊嘛。 系啫。即系东三号噶啦， 东道主俄罗斯对沙特系啊，听日六四噶啦，所以问你有冇六四有咩嘢讲啊嘛？你嘅头先话要讲六四， 唔好屈我啊！咁你星期一夜晚去边啊？ 咩星期一夜晚去边啊？ 约你食饭啊嘛？ 去边食饭？去华苑嗰度食饭。 系 啊。唉。即系我唔会去维园嘅，系、哎、我屌你咁好多年冇去啦，已经吓、啊。即系嗰阵时 有冇去过？ 傻傻戆戆咁啊，俾咗呢个支联会去，即系洗捻咗脑咯。 即系去基本上就系帮呢班人上位啊。 系我点会揾自己笨柒啫？喂，点解礼拜六可以有拍踢四场咧？嗱，你睇下，喂，你睇下马会嗰个赛程表啊， 方便你睇咯。 喂，佢好喂，好犀利喎！哇，咁啊有排睇嗱，佢礼拜六晏昼 十六号嗰个嘛， 吓六点，跟住就九点，哇，跟住就十二点，哇，跟住三点，哇，睇到傻喎！嗰日可以， 咁系你个节目嘅大镬， 我系收视暴跌噶啦，大佬，嗰日可以停播咯，嗰日系， 唔紧要嗰啲咩哥斯达黎加对塞尔维亚嗰啲啊。 唔系佢系秘鲁对丹麦都好啲， 都大镬啊！有呢个边个啊？嗰个咩咧？唔知斌乜鬼嘢？ 唔系佢九点钟咧就阿根廷对冰岛，咁啊即系都个好即个形势好明显啦。咁但系佢系九点钟踢嘛，佢咁啊踢捻到加埋时啊咩都系十一点钟啫。点冇加时？咁你踢九啊分钟可以加两分钟啊嘛？嗰、那个唔系加时啊？ 嗰啲冇事啊。 保持咯、啊，讲错咯，你叻啦，使唔使赔翻条命俾你啊？保持咯、啊，嗰、那个系，唉、哎，保持五分钟咁样，我哋都即系未，即系都唔使执笠嘅，啊，因为佢十二点钟就秘鲁对丹麦，啊，就系咁啦，咁啊都。话嗰个赛程都好紧密噶，原来系 你冇俾钱都得一场啫嘛？ 知咩啫？即系咁样，我未俾啫，唔系冇俾你系。 喂，嗰啲法国对澳洲都叫有得打啊嘛？ 法国对澳洲六点钟播，咁点有得打？你睇个赔率都好似法国赢紧咁，你冇睇赔率先？ 冇啊！ 你法国对澳洲咁，佢法国一点一七倍，你仲话有得？你系咪讲紧嗰个让球本有得竞争下啊？ 唔系 咁都系竞争，即系 世界杯嘅时候爆冷噶啦。 让球半两球，咁可能佢让球半两球让唔起嘅。但系你话法国冇得赢就唔会系嘛？ 知啊！我喺法国上街，欧洲国家杯输俾葡萄牙，搞错。 咁呢个系分组赛啫，对澳洲让球半两球。 咩 啊？ 咁你想点啫？ 即系你觉得，唔系天通常咧，同埋咧，我就讲咧，呢啲大赛咧，我就好少买，通常我买联赛多嘅。 大赛都奇怪噶嘛？ 因为联赛数据多啊，联赛数据多啊，呢啲世界杯几年先踢一次啊？啲国际赛嗰啲又 几年都唔更新咧，资料 又唔准啊，系啊，所以我好少大注买啲世界杯。一二年嗰届我都好少买，通常咧就买联赛，因为啲人冇联赛踢噶啦，其实已经系。但系佢中间可能有啲罗超啊，嗰啲未曾收皮。 日式噶啦， 系啊，嗰啲都反而嗰啲揾得到食喎。呢啲咁嘅世界杯咧就即系。 咁你有冇咩 tips 啊？ 咩 tips 啊？ 咩 tips 都好啊！ 咪话时话嗰日嗰只真系激到吐血喎，你有冇睇嗰只好吉利？即系我都耿耿于怀喎，真系。 边只先得噶？ 我嗰个礼拜三嗰只好吉利，我专登开台闹嗰只咯。 知啊。 吓，咁啊，听日咧即系，唉，听日因为临近季尾咧，就你知啊，上演紧就莫雷拉对潘顿啊嘛，咁即系你唔知啫，嗱，大家就留意咯，呢两个骑师真系冇办法噶啦，季尾系佢呢两个争啊，同埋咧仲有唔好追啊李尔达咯，李尔达就。即有啲人又，哎，因為佢咧仲爭三場啫，就即係追到佢夠數為止。我諗咧就無謂搏啦，因為依家剩翻嘅賽日唔係好多，冇仇報噶，呢啲可能分分鐘斷攬噶啦。今季就即係佢，因為佢再今季咧贏唔夠十六場咧，佢就要拜拜嘅。依家就贏咗十三場，仲爭三場頭馬。咁啊，鄉土好多人咧就喺度話，哎，我哋追個李爾達咁樣，就我唔建議咁樣做嘅，因為。分分钟佢就今季拜拜，咁你冇仇报噶啦，啊？阿詹青问高大力可否毕业？就我睇个机会相当之难啦。八场头马佢依家系嘛？系咪八场啊？睇一睇先。 噏乜？ 咩唔知噏乜啫？你唔知噏乜照听啦。八场头马，咁你要赢够嗱，因为佢已经俾人警告咗两次啦，收个警告信，第三次就要拜拜嘛。咁你嗰个头马数字要有十六场嘅时候，佢仲争八场，依家就仲有九个赛马日系嘛，计埋七月应该唔止嘅。但系打唔好留唔好即系忽视一样嘢，佢马房依家得翻廿零只马嘅啫，吓能唔能够喺呢廿零只马里边揸到八场出嚟？我觉得就好难咯，啊，嗰啲咁样都唔好追啦。个阿高大力嗰啲吓，麦飞文阿 Chan 春于话麦飞文肥佬文第一季咧就唔计嘅，佢系豁免嘅，因为佢就第一季嚟新嚟报道嘛。咁之后嗰一年咧就开始系计数噶啦。咁但系佢都好运滞啦，一嚟到嗰个行马机事件系嘛，搞到好多伤咗，未抛退役啊，同埋佢嗰啲咁嘅热门好捻唔稳定，唉，唔好捻掂佢嗰啲。嗰啲熱門啊，啊，下季就少兩個練狗師係咪咧？就嗱，馬會就未公布話，睇下有冇新人頂上嘅。如無意外就少兩隻練狗師噶啦，因為其實就少兩個咧都吸納到佢啲馬嘅，因為佢兩位大佬加埋啲馬都唔夠六十隻，同埋下季開始從化嗰、那個訓練中心就開幕啦嘛。咁有啲大嘅馬房咧，就可以嗰個 quota 咧，就由六十隻馬升到七十隻嘅，啊，咁係有唔知六七個馬房都肯去從化嗰度做首批嘅，即係去嗰度重練嘅。咁嘅時候咧，就其實已經係夠嗰個 quota 吸納到依家現行所有嘅馬匹噶啦。咁啊，可能少兩個都唔出奇，因為未曾有消息話有新嘅練馬師。安聲於就話哇有名你叫奸仔達喎，我覺得佢嗰啲爆冷咧，都佢自己都唔撚知有冇買，即係佢爆撚咗出嚟，佢自己都估唔撚到嘅，可能有啲係啊，即係你睇佢嘅款話有啲似係博嘅，屌又唔撚博，嗱好似李爾達嗰啲，佢依家即係爭分有邊幾隻馬咧？好多都唔得噶啦，其實一隻咧，如果男裝加寶佢可以喺季尾啊嚇。帮佢赢得到两场，咁啊十五场啦。其实呢只马系有实力嘅，有质素嘅，但系就五月头到而家唔出，唔知点解啦。可能要唞足一个月先出啦。咁六月中出一次，七月杀科出一次，但系嗰次咧就好捻危险啦。如果佢十五场嘅话咧，就命悬一线啦。咁啊睇下佢唔知啊，要安排赛程啦，系咪？跟住再睇睇嗰只就系。如果再響其成再出就大家留意一下咯，喺呢兩隻嘅爭分，佢其他嗰啲已經係好盡嘅啦。同埋佢五班馬嗰啲好多冇實力嘅，減到都離曬譜都，即係有啲人話佢燉馬，我覺得就唔係咯。如果燉馬依家應該拎出嚟食噶啦，但係就好多都燉到個分購到，即係都強制退役咁滯啦，都未曾有表現嘅嗰啲就收得皮嘅啦。所以佢嗰啲五班咧唔好。追咁多啦，系我啊睇呢两只啫，再响奇城同埋男装加宝咗呢两只再出嚟二大嘅可以留意一下，其他嗰啲你比如话佳运来嗰啲跑极都系 即系我今次唔知啊，佢又谂住跑轻磅搏啦，可能系吓。咁、啊、但系上次都跑到离行离辣，今次得唔得咧？我觉得未必得咯，排到个档咁衰。你比如话佢第一场咁，佢又系唔好彩噶。第一场佢抽13、14档跑2000米，屌你神仙难救啦！咁要佢赢到出嚟，你当抽水咯。我唔建议买噶啦，呢啲五班跑到长途，你13、14档吓、啊、就系咁啦。幸运神区人话买 P 买 pace， 睇下啦，我觉得睇下啦，呢啲真金白银怼落去，我唔会建议大家咁做，因为我自己都唔会咁做呢只吓，我唔系好睇好咯，佢排到太外档啦吓，你点睇啊？兴旺铲，兴旺铲 咩铲啊？ Orange， 咁你要歪音啊嘛，即系个残哨位 啊，佢系哨啊， 咁你咪兴旺铲咯，唉，真系吓， 点睇啫？冇嘢睇， 冇嘢睇啊！你睇波多系嘛？ 系啊， 咁你教下我哋睇波啦，你有冇心水啊？我讲咁多啦，你即系指点下明灯啊嘛， 冇啊， 即系指点下迷津噶嘛，冇啊。不是明灯啊！屌， 赌咩波啊？ 系咁唔赌波赌咩啊？ 赌百家乐， 赌百家乐。咁你有咩心得俾我哋传授下？学阿博士话真系啲通识嚟嘅。 博士啲钱啊！ 喂，博士拍出嚟，喂，博士好过瘾。佢讲亲咩都话呢啲通识嚟嘅。咁所以你赌百家乐啲心得都系通识嚟，你讲嚟听下啦。 系啊，博士讲嗰啲话，好多人啲钱啊呕出嚟， 系， 即系唔知佢买啲咩股票，买唔起楼，买地产股啊嘛。 佢话每个月月供嗰啲股票， 即系10000蚊，你买10000蚊，你供3000蚊，你唔发达咧，因为佢咩滨州磨粉啊嘛。 系滨州磨粉，唔系嗱，跟住咧，唔系我睇我讲埋咧，有个益友咧就系、是、即系讲呢个，唔好意思，唔系第一场啊，第二场啊。即是那个五班二千米那场，他说二千米十四档不怕，我觉得不要搞那些了，我方生说真的不要搞那些了，他这两只是有些飞十倍一格东西都，但是很有疑问咯、啊、很有疑问、啊、幸运城区的 pace， 那你博他即是轻磅还有即系跑长途，系咪大直路嗰段外档唔怕？咁佢点跑咧？佢因为放嘅啫，放唔出就钉噶咯。上次嗰只放，系咪追嗰次2200又唔得嘅？即系讲今季啦吓、啊，之前都唔知啊。咁你话佢如果佢咁啊？如果田太安追唔即系放唔到出嚟，咁今次唔系田太安骑啦，佢骑火天大友啦。杨明伦如果放唔出就。即系咧，其实呢个又系嘅。喂，李义达就好偏爱啊，杨明伦成日揾佢骑。喂，但系佢好多系换咗人之后，换咗大师傅赢。即系，唉、哎，呢、這个人又帮唔到佢嘅。其实系咁啊，希望佢争气啲咯，系嘛？佢听日赢到，我恭喜佢嘅。一呢场我其实唔会买，应该系。喂，你作为佢徒弟，喂大佬，你成日骑佢都买唔得，一换咗潘顿又得，咁你即系唔系咁啊嘛，大佬啊，杨明伦。就话李义达好 Q 锡佢嘅，系即系当佢即系等于阿汪洋好锡阿呢个郑锦满一样，你明唔明啊？ 几特别个名， 唉，好啦，咁我哋就喂今日节目时间咪差唔多啊，兴旺橙， 差唔多， 好啦，咁我哋就即系。希望就我哋再创辉煌啦！呢、這个节目就系嘛， 复康会咁讲到 复康啦，系嘛？唔系再创辉煌啊，大佬！辉煌演唱会都有嘅，咁我哋就希望即系继续持续监察，就多谢各位益友嘅支持啊！阿李仲安又问听日会唔会播赛后，你点睇？除咗我濑咗嘢先会直播啫，如果唔系一般都唔会嘅。好啦，多谢各位益友收听啦。欢乐今宵再会， 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